克尔松的俄军已经沿第涅伯河被击退20至30公里。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海口以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4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20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4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0蚊，跌4.4；美团148.2，跌5.8；盈富基金17.44，跌1.2；阿里巴巴73.95，跌2.05；李宁53.9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57.55，系跌6.4；南方恒生科技3.2领先6，跌9.2；比亚迪股份202.4，跌2.8；药明生物48.25，跌2.1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903，瑞士法郎7.897，澳元4.959，加元5.716，新西兰元4.473，欧元7.739。每百日元对港元5.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9点，升173点。港金报15,4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1.43美元，卖出1,65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离场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喺小沥源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咁头先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而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左右快线就需要封闭的。另外葵涌的安捷里有爆水管，安捷里近住安捷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遇上170。当女仔遇上男仔，当3点去到5点，最正的两性话题为你呈现。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伦、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阿勒阿达 阿里快伸手臂，我是 Oscar 土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有冇兴趣同我一起去学种拨啦？ 哦，我怕瞓着喎。 咁学整盆景啦。 诶，呢啲唔系嗰啲长辈先做嘅咩？ 咁一起去学宠物美容啦。 嗯，我怕佢哋舐毛啊。喂，话时话啦，你无端端想学呢啲嚟做咩啊？ 想精神健康咯。 吓？ 想知有咩办法可以保持自己精神健康？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嘅目标已经锁定系。 嘅时候咧 ，JW 已经目标明确噶啦，想写关于幻想同心仪嘅人接近，同 J 方 team 啦，更加系填埋英文歌词添。作曲 team 啦，冯允谦 JW 填词 T-Rex 飘金制 team 啊。星期回来一级，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 ，JW 黄浩仪 FF。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耶、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听风骚快活人和做风骚快活人。早上我是梁继章。 我是风骚瑞。 我是大地回春强。今天入境我的感觉呢，哇，我以为今早有落雨啦，原来今早呢好好太阳。 没错，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真的都挺不同。 是啊，寒风凛冽啊，又落雨啊，我担遮啊。 但你都穿了一件大口褛啊，现在都仲是。 挺靓仔啊，今天这样挺好看，叫做不要褛是吧？这件衫就是就提你不要褛啦。是啦，一来的时候就心如止水。 但 你 换错。 不要再问啦，我今天看你两个点，我的力量去到一点，不是这样。 没错，我劝过你的啦。 我早两日那个呢，我逼走了出来啦。 我都觉得你 是。人入了我区提嗰度， 衰人 又似你啊！赶佢走， 不如讲话。好，开始今日节目。 洗心革面啦吓， 正正啊！由阳光开始，亦都希望每一个人都系黐住我哋3个钟头，10点到1点钟。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我哋有 Michael Bolton 啊，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本来就系好美丽噶，我哋一齐拥抱世界。 History. I don't know much biology. I don't know much about a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iends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if you love me too,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is would be.Geography. know much about biology. Don't know much about a science book.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no. But I do know I love you. And I know if you love me too,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is would be. What a wonderful world. Michael Bolton 这个版本。每日陪你发掘呢个世界嘅美丽点啊，就是我哋风骚快乐人啦。咁啊，今日咧阿李婆翻嚟，喂，正，我有嘢分享， 好正嘢喎。 你知啦，我成日周围辣噶嘛，周围睇噶嘛，咪揾多啲嘢咧，等大家咧可以喺呢度分享啊嘛。 帮唔帮到我先？ 帮到你，绝对帮到你，因为我一睇完呢一个之后，我即刻谂起你，就一个叫做五分钟减腰围法。 五分钟， 每日只需要五分钟， 每日唔系一生，唔系每一生中，一生中俾五分钟系唔得噶。 唔系做一次就已经可以减。是每日都是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不需要跳，不需要跑，不需要动，你只需要躺平。 哇，啱晒我呢啲懒人咯。 你呢个方法呢，就是我想起嗰阵时呢，有啲我唔知会唔会，我觉得啫，即係有条带呢绑住你个肚子，震，佢个卖点就是你唔使喐噶，佢帮你喐，佢震走你嗰啲脂肪嘛。系啦，咁你呢个仲犀利喎，连震都唔使震。 唔需要震，你只需要自己做。同埋点解我会觉得 work 咧？系因为我睇咗有一个综艺节目，佢哋就系去将一啲嘅就系坊间大家系相传嘅一啲方法，而系可以咧就系即刻会做一个人体嘅实验，睇下佢能唔能够做到。咁我真系见到嘅有一个大肥佬，佢做完之后嘅五分钟之后，佢就度一度个腰围嘅时候。后佢系少咗四 cm， 即系一次就已经少四 cm， 已经有四 cm。 即系咁讲，你阵间你讲完之后咧，我喺新闻嗰阵时咧，五分钟可唔可以减到？ 我唔打算咁做，我系打算将呢个人体嘅实验咧摆喺我哋嘅客家婆里面度做。 哦、 如果咧今日咧边个输咗嘅话，我哋就要嗰位输咗嘅朋友去做呢一个嘅实验，拍条片同大家去证实呢一件事。嗱，未必真系 work 啊吓，我亦都想提醒大家，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坊间所讲嘅一件事嚟嘅啫。不能够因为咁样嘅话而去减低自己嘅体重嘅，始终我觉得有啲乜嘢你都系应该去睇医生，同埋就系用一个正确嘅方法嚟去管理自己嘅体重。不过你话真系有好多呢啲咁啊，其实你好多时候你系行书局咧，见到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工具 书噶， 啊、 你都唔知信唔信有毛巾粗，一阵间又唔知点样啊拉唔知咩嘢嘅话，跟住又得。只不过咧我就见到一个咁样嘅综艺节目嘅话，佢真系即时做咗一个咁样嘅实验之后，佢又真系好似 OK 咁大家分享一下嘅， 就 記住記住有乜嘢，記住要睇醫生啊！ 綜藝節目你見到個人咧 ，OK 個人咧，佢個肚腩咧有冇你隔離嗰位同事咁犀利？ 佢勁過佢。 即係勁過我哋計 佢，係啦，勁過你。 咁佢真係好犀利喎。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都係嗱，有啲嘢咧即時係一定得嘅，但係佢會反彈啫嘛。 冇錯。 問題咗第六分鐘之後開始佢已經肥翻啫嘛。係啦，但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可以同大家分享，因為幾好玩嘅。嗱，其實呢一個咁樣嘅五分鐘減腰圍方法係來自乜嘢嘅咧？係來自一位嘅日本嘅醫生。佢其實講緊嘅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其實唔係話會令到你真係減咗你腰圍嘅脂肪，只不過係將你嗰個盤骨得到一個矯正。好多时候我哋坐人坐得多啦，又或者好多时候有啲嘅姿势咧，我哋嘅盘骨系歪嘅。 冇错，冇错， 同意啊，绝对同意啊。 尤其是嗰啲咩翘脚啊，嗰啲或者歪歪地坐啊，嗰啲咁。 曾经有个朋友话咧，我行路嘅姿势咧歪嘅斜嘅，同埋佢背后即系睇住我行咧，佢仲有佢话怀疑我嗰个 pat pat 嘅肌肉系冇力嘅，即系盘骨啦。 你系冇嘅，你嗰个 pat pat 嗰个肌肉系冇嘅，咁所以呢样都系危险嘅。我同你講過啦， 啊、 我試過有一次啊，我揸車翻嚟嘅時候，我見到一個，咦，有個老伯做咩會翻工嘅？點解一見佢就啊， 好拘留咁樣， 係你嚟嘅，因為佢行路咧係似一個老伯伯咯，咁所以就係佢咪佢個重心係向前嘅，係有危險嘅，你會好容易會撲咯。咁 但 係 問題翻嚟咯，如果我減到又好 fit 又好型咁樣，咁你哋咪好危險冇定期？ 唔會啊，好戥你開心咯，你有排都未得啦。 點解我哋會有咁嘅感覺？我哋會為你開心啫。點解你會覺得我哋會妒忌或者係會覺得唔開心嘅咧？你嘅思維有啲奇怪。 唔係，佢嗰啲咁樣嘅即係啲奇奇怪怪嘅啲嘢又翻嚟啦。佢突然之間會翻嚟。 因為叫你今日 都話， 俾咗藥，俾藥佢食唔先開咪。 係咁嘅， 走咗啦，走咗啦。 好啦，嗱，咁其實講翻話呢一個咧，除咗話可以矯正你嘅盤骨之外嘅話咧，仲可以就係打開我哋嗰啲嘅脊椎擲住咗嗰啲位啊。嗱，好多時候咪會講緊個就係椎間盤突出啊，又或者好多時候我哋又係坐得多或者姿勢唔好咧，好多時候咧我哋 嗰啲脊骨咧，一扣一扣，即係一節一節嗰啲咧，係會窄埋咗嘅。咁佢就話做呢一個咁樣嘅少少嘅減腰維法嘅話咧，佢嗰個方法亦都可以令到你咧拉翻開少少。佢話做完之後，其實唔單止你個腰圍你會覺得瘦咗，同埋你個人係高啲。 哇！ 係咪好啊？ 正如嗰陣時有個講法啊嘛，佢話咧你夜晚瞓完覺咧，其實你高翻少少嘅， 冇錯， 因為咧你放鬆翻啊嘛。但係你日頭行或者咩背囊好重好重，慢慢咧你到夜晚咧又危發少少。 係啊，我依家都覺得自己已經縮水啦，係呢個係真嘅。 好啦，嗱咁而家啲方法我哋嚟咯，非常之簡單嘅啫，只需要每人咧就準備有兩條嘅大毛巾。 哦， 大毛巾嘅當然啦，你都要睇下你自己咧能夠承受到嗰個弧度有幾多嘅。 哦， 你可以有一條大嘅，又細嘅得，又得。我真係講埋嗰，你就會明白點解我會覺得個毛巾你需要係自己去調節一下啦。我就當你兩條大毛巾，跟住就將兩條大毛巾疊埋一齊，將佢就卷變成一條瑞士卷。 知道。 蘇花明唔明白點做？ 明白。搭埋兩條毛巾卷成一個豬腸咁樣。 豬腸瑞士卷。 條狀咧。 係啦，條狀。跟住咧，你就將佢咧自己咧就瞓喺地下啦，躺平喺地下咯噃。跟住你就將呢一條瑞士卷嘅毛巾咧，將佢墊喺嘅就係你條腰同埋你嘅 pat pat 中間嗰個握位嗰個位啦。大家都明白啦。 明白。 嗰個位一墊咗之後咁咧，你會覺得好舒服嘅。好啦，墊完之後嘅話，就再做多兩個動作啫。你就將你自己只腳向內八，即係只腳 咁樣 內八字， 腳尖對腳尖係咪？ 對腳尖對嘅腳尖，內八字， 但係都係伸直嘅。 伸直腳內八字，其實辛苦的，因為你要蹬住蹬行的，你不可以放鬆的，總之一直都是要這樣。你的手就要向後這樣去掹去後面。我應該怎樣講呢？這個就是 好像你舉起兩個手那樣，好像 你躺在這裡，但你要舉起那兩個手，而且盡量要將你兩個手 貼住地下， 不是貼住地下，是向後拉， 向 後拉， 即是拱橋呢，整個拱橋狀的東西。 沒錯，但是不是我們做的拱橋，手是不需要撐地下的。總之就是你將它好像舉直，跟著你向後，總之你盡用力，全程五分鐘你都要這樣，你會出汗的。咁但系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是你只係需要咁樣嘅啫。五分鐘之後，請你起身再去度下你嘅腰圍，又或者你做呢一個嘅就五分鐘減腰圍法之前嘅話，你先度咗個腰圍先。做完五分鐘之後，你再度。通常係可以去到嘅就係四 cm， 又或者就係三 cm。你成個人咧，你會覺得嘅就係好舒服嘅，因為你可以掹到你自己嘅嗰條拉鬆咗你成日搭住嘅嗰啲嘅脊椎嗰啲位置。咁你每日只需要五分鐘啫。 係 啦。佢唔會可以幫你減到腰部嘅脂肪，我就重複一次，唔會減到腰部嘅脂肪，但係你真真正正嘅條腰圍真係會細啲嘅。 但我有個問題，就好似老師頭先你所講啦，佢會唔會過咗三個鐘頭之後回彈翻嘅咧？其實 會， 咁每日做其實每日都回彈，咁其實真係冇減嘅喎，其實。 你不可以咁講喎， 係 啊，因為其實你喺嗰陣時候，你做完之後講，佢真係會咩嘅喎？ 同埋我諗習慣咗收縮咧，佢一定會收縮 嘅。嗱，你講緊嘅就係減腰圍咧，你只可以需要兩樣嘢嘅啫，一係嘅就係唔好食咁多，另外就一定係做運動， 冇錯。 因為你要呢一樣嘢嘅話，呢一種係叫做係化學上邊嘅一啲嘅嘢，你先至能夠消減到嘅就係你腰間嘅脂肪嘅。就算你講緊而家有好多嗰啲什麼叫你即係被動地去幫你做運動嘅，例如好可能講緊有啲唔知咩幫你震啊咁嗰啲，嗰啲係物理上面嘅嘢，其實嗰樣嘢係幫唔到你真真正正要去燃燒。你要燃燒脂肪嗰一定要自己要喐， 內 變燒就係咁簡單啦。係啦，咁就係一個化學同埋物理嘅一個方法咯。所以其實大家要明白呢一樣嘅。咁我就覺得今日呢個分享嘅話幾好玩嘅，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 我試一下先。 係啊。就是咁樣啦，但係唔好意思啊，就算你話佢唔可以幫你減到腰間嘅脂肪，佢唔可以幫你減肥，但係咧有啲醫師都話呢一個咁嘅動作嘅話咧，你每日做其實係有幫助你矯正翻每一日坐得太多，或者有時有啲唔係咁好嘅 posture， 佢令到你嘅就係譬如可能腰間啊，又或者係嗰啲盤骨啊， 咁 樣 做 嘅方法嘅，不妨可以做。 係啊，同埋你腰酸骨痛咧，其實都係呢啲嘢。 你 nothing to lose 嘅，因為你瞓喺度嘅咋，係啊，你只不過係要堅持。住內八，其實原來好辛苦啊！個手啊要向上咁樣，呀，即係 就向後咁樣拉咯。 冇錯，呢個算係咧，即係個被動式運動嘅一種嚟嘅。因為有時好多咧，就算做嘅減脂肪咁、減肚腩先算啦。咁近呢大半年我都有做其中一個咧。馬老師，其實你都係試下就空中踩單車啊，但係就會辛苦嘅。大約踩100下，跟住做3組每日咁樣，應該可以更加快。 我呢啲貪威識食嘅，可能唔 係好想。 呢個唔算係被動嘅做我講緊係被動嗰只嘅啫，係咪而家？ 真 係 即係靠外來物咯， 係啦，嗰啲幫你俾你震散嘅脂肪或者咩咁嗰啲咁，你聽落去嘅就真係唔得嘅。震嘅係乜嘢咧？佢哋係會令到你有呢一種咁樣嘅減肥嘅方法嘅啫，係你冇咗嘅係水分。 哦， 係啦，係嗰啲醫師所講嘅，所以你會覺得就呢啲嘢會 work， 但係嗰啲嘅唔係脂肪，而係嘅就係你冇咗啲水咧，你消咗腫咧，你個感覺嘅人都係輕啲，同埋你感到個人嘅話咧，亦都係瘦啲嘅。但係嗰啲嘢絕對唔係脂肪。要減嘅要減嘅係脂肪，只可以得兩樣嘢嘅啫，就係食少啲，做運動。 哇！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對你嘅身材好有呢個抱負，係咪？ 一言九話啦！ 咁我哋幾時開始做一個真人 show？ 好，做完之後我哋度一度，睇下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10月19號， 今日係10月19號， 好， 係啊， 一個月， 俾心機啊， 俾一個月時間我， 係啊， 我哋拭目以待，睇下會唔會學彈吉他一樣。 不過講好多嘢，到最後尾嘅時候冇提就真係冇。 喂， 我都同意，即係等人彈吉他。 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总有新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某一个你认识过，你讲又讲不听。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是种解脱， 黄品源， 我会还有眷恋在我心， 加埋莫文蔚嘅呢个 歌。 呢个星期三10:30带嚟呢个10:30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翻嚟咧，继续系嚟嘅风 show 快活人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朝早十一点会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半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选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稳定，期望施政报告可以为市民带来信心。他又预告施政报告会提出有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針對土地房屋問題和如何增強香港競爭力。至於施政報告的全文將會在網頁發放，有關文本和相關刊物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派發，市民亦可以在16座政府辦公大樓、7間主要公共圖書館和全港60個公共屋邨商場索取簡介施政報告重點的單張。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说，未有接种疫苗确诊新冠病毒的31个月大男童情况仍然危殆。苏景桓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男童发烧和神志不清，出现严重脑神经并发症，正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说儿童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容易引起脑神经并发症，有时会恶化得很快。他又说，目前三岁以下已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只是9%。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至今近三年，一些2019年出世的幼童可能从未感染过流感，完全没有抗体，担心他们一旦受感染受流感和新冠病毒夹击，会出现严重的病况。再次呼吁家长尽快为年幼仔女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內地新增834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04宗確診和630宗無症狀感染。新增的本土確診個案中，廣東佔最多的50宗，其次是北京有34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以新疆的116宗最多，廣東有48宗，上海14宗，北京8宗。南韩新增29,503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43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519万人染疫，接近28,9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43人，较前一日减少4人。韩联社引述南韩国家传染病危机应对顾问委员会主席郑其石话，疫情回落势头暂停，进入企稳阶段，并预测12月初可能出现新一波疫情。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28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1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9.8跌4.6，美团148.7跌5.3，盈富基金17.46跌1毫，阿里巴巴74.5跌1.5，李宁54.5跌2.1，恒生中国企业57.66跌5.6，药明生物47.35跌3.05，南方恒生科技3.22.4系跌7.6，比亚迪股份203.6跌1.4，新东方在线33.45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9.19，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3，人民币7.212，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86，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3点，升197点。港金报15,47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1美。 美元，卖出165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中线，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天马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道路工程封咗中线啦，咁龙尾就喺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受爆水管影响，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现在牙前朗道近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就需要封闭，葵涌的安捷里都是有爆水管，安捷里近安捷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幽王准备亲自带兵出征，白风直单挑王朝，两人难分高下。黑风色同白风直私揣对策，麦雨骑已经在梁城备战，黑风色决定亲自动身将麦雨骑召回，白风直将希望寄托在麦雨骑的消息度，究竟打不打探到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30，精彩重温。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节目，谂大家学咗呢一个咧，即系减肚腩嘅少少运动之后咧，咁、我今日咧又想带翻咧，琴日马老师咧开咗个话题啊，马老师你记唔记得你琴日喺呢个 开咗好多啊？ 开咗咩话题啊？你琴日你讲过乜嘢啊？即系我哋讲紧呢一个 老鼠咯， 系啦，你讲紧老鼠，咁啊有个。咁文章咧讲到老鼠入屋啊，其实咧关于老鼠入屋咧都几恶梦嘅，曱甴入屋同埋老鼠入屋都几恶梦，即系你明明屋企咧干干净净，咦，但系无端端咧佢爬入嚟喎。 乜蛇虫鼠蚁入屋都系麻烦噶啦。 系啊， 系啊，冇错啦。咁呢样嘢点样去知道你屋企有老鼠咧？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阵时咧？你第一除咗佢走出嚟之外咧，你之前你系点样知道屋企有老鼠嘅？ 佢咪就唔知 道，系啊， 佢唔知道吗？ 我唔知噶， 朋友啲人嚟打 出嚟，我 系啊，出嚟先知道老鼠屎咯。 系啦， 嗱，好似粒 豆豉咁大粒， 好细粒嘅啫， 系 佢有五个精兆嘅，即系你知道屋企原来有活着呢啲咁嘅另类寄居客啦。第一就系发现老鼠嘅便便啦，咁原来老鼠每晚咧便便40次。 40次， 我咪好忙咯， 系咯， 冲水咁咪嘈醒你啊！佢咪嘈醒你啊！ 冲水啊！ 玩音臭啦！ 好似只猫咁， 40次 每次一粒咪40粒，冇可能啦，系啦。 你谂下，你一晚如果你起身40次，你都唔使 4次都唔得啦， 系啊，好惨啊！ 一瞓着， 所以其实都几惨， 咁咧就如果你發現頭先你所講嗰啲黑色嘅，好似米仔咁樣， 米仔啊，但 細細粒嗰啲啊，係 啊，好細粒 嘅。唔係唔係，因為我豆豉咧就大粒過米仔，即係咁細 粒啦。米仔唔係豆豉，豆豉可能我就係蝙蝠啦。 哦， 我屋企嚟個係。 我蝙蝠 喺个露台度，唔系我系一路都唔知道。跟住我就系咧，好得人惊。到我喺度留意嘅时候，我话：咦，如果呢度有啲便便喺个露台嗰度嘅话，就喺上面嗰度嚟噶啦。 系。 跟住我就一揭开我嘅系啦， 唔好揭住。 系啦，你 我心理准备先。 系一揭开嘅时候，我有几个吊咗瞓紧觉咯，有几个蝙蝠侠喺度。 其实真系好似飞老鼠咁啊，又 其实系嘅。我又唔觉得啲咩嘢，不过佢哋话其实系有呢个狂犬病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都真系要送走。 但系其实蝙蝠系好嘢嚟噶， 我知，但系总之佢几只挂住喺嗰度，一日 好多福咯，多福多寿啊， 越多越东海系嘛？ 但系你都会惊噶，你见到蝙蝠唔知点解个卖相，你都会谂起老鼠或者类似呢啲。 嗱，其实我唔惊噶，我觉得佢就几得意噶，佢哋个。样佢哋系怪咯，因为咧我有将佢整落嚟噶，佢跌咗落去下边咧，我个个露台个地下嗰度啊，佢仲走佢尝试行啊，你明？但其实我就对佢唔住。日光日白，佢肯定嘅就系瞓到懵懵松松， 系啦， 俾阿姐抄咗落嚟， 就无端端阿姐嘅就揭咗个。我仲要大叫喎！佢哋聽到消息，佢就唉，做咩事？咩事？ 未見過，未見過老鼠瞓覺咩？係 啊，咁跟住咧，嗰啲叔叔就教我，佢就話你一定要趕走佢，趕走佢之後嘅話咧，你就喺佢瞓覺嗰個地方度咧掛啲臭丸，佢唔翻嚟。 哦，即係佢執走咗味， 佢唔中意嗰種味嘅，咁樣咯。 嗱，老鼠咧就除咗有呢個小米仔啦，即係嗰啲黑色嗰啲啦，夜晚咧會聽到少少雜聲嘅，因為無論佢哋幾小心 跑嚟跑去啊嘛， 都有聲嘅嚇。咁如果你聽到無端端夜晚瞓咧，嗰個唔係鬼，係老鼠啫 嚇。你咁好瞓，你应该唔知啦， 我唔知 有冇听到下噶？ 冇听唔到，我嗰啲 因为你夜晚好嘈， 好嘈噶， 冚晒啲声，啲老鼠都嫌佢嘈可能。 我嗰啲声系嘈到好得人惊噶，系啊。 第三咧就系你会发觉某啲嘅食物咧，咦？点解有啲咬过嘅细细地嘅牙齿印仔咧？咁样系咪？一睇就知道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老鼠嘅腳印，因為咧老鼠咧一般會沿牆邊行，即係因為跟住個牆邊行。 哦，即係好鬼鼠嘅。 係啦，咁啊會都有少少留低啲腳印仔嘅動物嘅腳印仔。 哦，你想知道佢有冇腳印嘅話，咪好似人哋嗰啲三焦回回魂咁樣咯，回魂嘢咁喺嗰啲位嗰度鋪嗰啲。 但你發覺好多腳印咪好驚？ 好驚咪真係好多隻。 曱甴又有。 係啊，咁咪好咯，咁你咪知咯。 各类型都有， 咩品种都有。 哦，你觉得做人难得糊涂系嘛？ 系啊， 有咩唔知算啊？有佢唔知 又系噶 蛇路。一条鼠路一条咁啊，真系死得啦！ 咁你会唔会宁愿佢从来唔出现？你等于你住你嘅，我住我咁。 系啊，即系河水不犯井水，系啦。 咁又唔得， 唔系要清 洗 嘅。 因为始终 都 系个卫生嘅问题。 系，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睇屋企会唔会。 咁佢有冇驱鼠嘅方法啦？ 有噶，但系我觉得而家其实呢啲有啲咧，我觉得未必。 讲嚟听下，系啊系啊，你话俾我听有老鼠咁 摆老鼠药。买老鼠药，好耐以前咧，我因为住啲旧屋咧，试过嘅。而嗰啲老鼠药咧，我好似喺度讲过，佢食完之后咧， 好惨嘅， 佢唔会死，但系会出嚟不停饮水。 系冇错，好 你听过 我听过， 饮到死为止。 嗱，因为咧，我听人讲过咧，其实呢个方法唔好嘅，因为佢匿埋啲暗角死， 所以咪要佢出嚟咯。 系啊， 佢要搵水饮啊，咪出嚟咯。 哦， 佢要搵水饮啊嘛，暗角冇水。 咁佢始终都要死噶，咁佢死喺边度啊？ 搵水嘅地 飲 水有水 嘅地 方，可能即系如果我唔知啊， 咁咪好恐怖咯。 可能擺盆水喺度，我唔知系咪咁啊。因為嗰陣時咧，就我哋屋企咧舊屋啊嘛，有條水渠嘅，就屋企有水渠。 明啊，咁你有冇見到佢嘅就飲水嘅地方度死？ 就浸喺 個 水渠 嗰 度， 哇！ 就浸喺水渠， 系啊， 所以系啊， 又或者佢未行到就死咗咁咪弊。系啦，水啊水，就喺个厨房门口， 中啲就老鼠， 系啊，我都唔中意啊。 或者老鼠板，其实呢个都好残忍嘅，即系嗰啲黐 住 嗰啲， 系啊， 老鼠胶啊，老鼠板。咁另外咧就系摆老鼠油，头先讲咗啦， 老鼠笼 啦，老鼠笼啦， 冇乜用嘅，我听。 老鼠笼系有用嘅， 有用。 但系你之后你要 处理 佢。就好得人驚啦！啊，嗰啲唔好講啦，嗰啲係啦，十大酷刑嚟 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係比較被動啲嘅。第一就關到門窗，即係起碼防佢爬入嚟。 冇。 最後一個咧，就好似你咁啦。喂，係咪松鼠組啊？我唔係松鼠，係處理啲老鼠。哦，即係揾啲專 係處理松鼠組，唔係松鼠組。松鼠組係公園 處理老鼠組。咁佢話咧，坊間係 好 坊間係有嘅，咁啊大概幾百蚊啦，咁樣樣，即係上門幫你。 如果佢仲喺度嚇，即係如果見到佢，就幫你處理咗只老鼠。 我想問咧，其實你如果係嗰啲即係蛇蟲鼠蟻啲誒躝入屋咧，少不免嘅。我真係覺得點樣咯，佢哋一定會有嘅。會唔會話即係其實誒間唔中嘅就會揾啲人嚟去幫你噴灑下你屋企啊？ 我都冇啊。 我覺得其實真係要， 係喎、你咁講， 即係其實你要諗下，即係我覺得有時你總會可能有啲失患啊，會唔會啊？又或者可能會，其實有時我覺得雖然我知道螞蟻係冇嘢，但係有時你發現喺個廚房嗰度一堆螞蟻， 困擾好核突啊！ 我屋企就係因為螞蟻咧，令到大家都驚啊，因為咧佢哋唔係淨係食物啊，總之有少少香味， 甜、 有少少甜味，滴嗰一滴橙汁。你抹唔乾淨都一陣， 乜都爛噶， 乜都爛，真係。 我驚，我驚螞蟻啊，都唔知點算好。 好核突噶， 同埋佢就我都好難搞佢噶。有冇發覺啊？即 係 你整一輪咧，我聽聞好似話你要喺唔知某啲地方嗰度去買嗰啲叫做螞蟻藥先真真正正有用嘅、 啊，踩住個單車後邊嗰啲啊。 係啦，又或者可能花墟要有一個唔知咩阿伯伯咧，螞蟻 王 啊，特別勁嘅，係啦，或者通渠佬啊，咁即係其實佢哋係同一班朋友嚟嘅。咁但係就佢哋話麻煩啲，因為佢哋嗰啲藥嘅話，似乎就好似有啲毒性。 有 咁如果屋企有寵物嘅話，又比較 我只狗仔舐過曬啦，試過真係成碟舐曬啦， 好似 你咁。 我摆喺厨房，我唔知佢会静鸡鸡入咗厨房。 你点会、啊？ 仲要摆喺橱柜入边，橱柜 入边， 系、啊，即系我已经摆到好入，好入，好入。所以嗰次我好惊啊，即刻打俾 Doctor Eric， 俾水佢饮。佢喺外边人都教过，俾盐佢，等个口渴再饮水，冲走佢咁样。咁嗰次好彩就冇 事，因为其实都摆咗好一段时间，即系已经剩翻好少噶啦。 哇！你只狗都几劲喎，如果听你咁讲嘅话，佢都唔食咗好多嘢，但系都仲要死。 除非只狗食咗只老鼠喺里边。 我知道只狗叫咩狗，叫长长狗狗。 你又啱。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Whoa,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Whoa, oh,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 Whoa,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 Whoa, yeah, yea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ll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Whoa,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More than I can say，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星期三嘅早上，24度嘅温，相对湿度43%。翻嚟我哋会有另一个环节，就系、是、呢个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嘅一对嘅二人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 Whoa, whoa,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ll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Whoa,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二人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这对的二人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是著名美国民谣摇滚音乐二重唱组合，成员包括有 Paul Simon、 Art Garfunkel。 在60年代是最流行的乐团之一，被视为这个年代社会变革的反文化偶像。同期的音乐组合和音乐人包括有 Beatles 和 Bob Dylan。 两个人在高中的时候组成了一对叫做 Tom and Jerry。1957年， 他们有一首歌叫 Hey School Girl， 打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高中毕业之后 ，Paul Simon 考入呢个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嘅英文系，而 Art Garfunkel 当时就读喺不远嘅哥伦比亚大学，两个人仍然有合作。1964年，两人同唱片公司签订合约，用佢哋嘅真实姓氏 Simon and Garfunkel 正式出道。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静默之声 Sound of Silence 收录在他们1964年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Wednesday Morning 3 AM。 可惜这张专辑成绩不理想，于是导致他们两个人的拆伙。去到1965年，这首歌曲逐渐受到电台的留意，播放率越来越多了。唱片监制决定重新混音，加入鼓和电吉他，终于新混音的这首歌曲成功打入 Billboard 第一位。1966年大碟重新推出，两个人亦都重新组合，成为 Simon and Garfunkel。从此音乐事业扶摇直上。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of a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Once no crested love, without no seam or needs and workers, the child of a mountai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I'm aware of a clarion call. Tell her to find me as a girl of land, a sprinkling of me. Parsley, sageRosemary and Tasha's garden and tears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s. 'tis a fa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weep in a sickle bellow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s.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Gerald. 1970年之后，两个人分别作个人发展，偶然亦都一齐演唱。1990年，两个人以乐团嘅名义入选美国摇滚名人堂。喺2003年又重新聚首，举行一次巡回演出。最后被颁赠一个格兰美终身成就奖。他们就是 Simon and Garfunkel。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人咧，稍后咧喺11点之后，我哋就会有 居明。 而今日嘉 系居明， 就会讲 有关于嘅就系我点样要拣一啲嘅材料啊，去装修屋企嘅时候， 啊、 哇，好多嘢学、啊， 真系有用啊！可原来木地板同瓷砖都有分别，系啊，同埋要睇下你屋企有冇老人家呢、這个真的。 梗系啦，有啲咧好似唔系好适合噶嘛，即系如果啲瓷砖啊或者啲线嗰啲吓咁啊。 可以教大家分辨一下啦。 冇错， 先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咁有阵间，其实家居明显坐咗喺度噶啦， 佢好早嚟咗啦，已经好乖， 准备好啊！各位同学准备上堂，我哋而家先听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短缺，并推动油企增加产量。拜登今年较早时决定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出售1.8亿桶嘅石油，应对乌克兰局势引发嘅能源价格飙升问题。最初计划系喺下个月结束呢一啲嘅销售，但夏季嘅采购速度低于预期，仍然有大约1500万桶未售出。呢一位嘅政府高级官员话：呢一啲石油将会喺12月进行招标，如有需要，亦都可以提供额外嘅石油。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系位于菲律宾以东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上昼10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喺海口以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68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24.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49.4跌5蚊，美团148.1跌5.9，盈富基金17.42跌1.4，阿里巴巴74.25跌1.75，恒生中国企业57.58跌6.4，药明生物47.5跌2.9，李宁54.15跌2.45，南方恒生科技3.21系跌8仙，比亚迪股份202.6跌2.4，新东方在线33.7升1.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9，瑞士法郎7.896，澳元4.96，加元5.715，新西兰元4.475，欧元7.7362。每百日元对港元5.2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3点，升197点。港金报154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77美元，卖出165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啦，去翻九龙方向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南朗山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新界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葵芳村就比较挤塞。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由于有爆水管，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需要封闭，葵涌的安哲里都是受爆水管影响，安哲里近住安哲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天水围天影路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早晨，早晨，早晨，梁继章，早晨，睿睿，早晨，强爷， 哇，简直系择地有声啊！佢称呼阿强爷， 而家叫做强爷， 系点解要专登要加强力度嘅？ 上集。做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做完節目嗰陣時，佢送我走嘅時候咧，佢喊曬口咁話，又話我跟埋你兩個蝦佢， 好學唔學？ 好學唔學？咁我就同佢講，我由以後我都叫佢強爺，同埋佢無論講錯啲咩嘢，我都 啱嘅， 話啱同埋支持佢。 好嘅，好嘅，係啦，我就同你講嘅，我就係話其實咧，嗰啲處於食物鏈最低層嘅嗰啲微生物咧，我哋食佢，我唔係蝦佢咯，明白嗎？ 冇錯， 講完。 以前有句成語叫指鹿為馬，我哋而家指龜為馬啊，即係只龜話佢係馬啊。咁希望大家以後就算啦嚇，我哋一不停咁讚佢咯。 係啊， 阿強爺今日幾鬼靚仔，又有型，講嘢又好有哲理，係咪先？ 係啊，塊面咁長都。 长得嚟都真系长得嚟 几有性格， 可爱嘅。好，入正题。 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话装修材料嘅选择嘅。嗱，好多时候好可能我哋未必需要屋企有个大装修，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如果你有咁嘅机会嘅话咧，你以后就要醒目啲啦。 嗯， 好啦，咁啊先讲一讲嘅就系，譬如可能系装修嘅话，你哋会多数俾人哋会做嘅，做啲咩咧？我觉得都系莫过于嘅就系帮你油嗰间屋啦，跟住就系整啲家私啦，揼啲柜啦，各样各样嘢啦。咁或者我哋可以先由嘅就系话，我哋嘅家私嗰啲选择，可能做啲材料方面咧，有啲乜嘢嘅要注意嘅地方，好嘛？ 嗱，咁咧，其实一个装修工程咧，家私咧，其实系占咗总成本嘅六七成嘅。 嗯， 咁多咩？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喺家私个选择性要强啲啦，同埋因为嗰啲系最用得多咁，你日开衣柜啊，开门啊等等啊嘛。 我想问清楚先，家居明，我哋而家讲紧咧就系订做家私啊嘛，即系你 make 住 order 咪喺间屋里边系咪？因为有两种，一种亦都可以根据个尺寸我去买现成嘅，就唔系你要讲嗰啲啦。 两样都一样， 系咪啊？ 你买现成都系用呢个方法去。选择，自己订做都系用呢个方法 选择。诶，咁好好，即系我未必需要屋企要有一个大装修，或者以后我哋去买家私嘅时候，都可以根据你而家教我哋嘅去选择。好啦，咁我哋先讲嘅就系我谂系啲书架或者系架木板啊呢啲咁嘅。 好啦，嗱，咁我哋经常讲紧嘅就系衣柜啊、书架呢啲啦。好啦，咁我哋计内料。內料係咩呢？就係即係簡單啲咁講咧，即係以前幾十年前咧，我哋最襟最耐用嘅就係宣枝花 梨 嗰啲啊嘛。 冇錯， 咁但係我話俾你聽啦，即係我近呢十幾廿年都未做過噶啦， 見都未見過，問都冇問過， 冇噶啦。好啦，咁而家你問我咧，其中一樣就係我哋成日都聽過嘅夾板。 嗯， 咁咩叫夾板呢？顧名思義咧，就係一片片。 夹埋嘅， 夹埋一齐就叫夹板啦。 同唔同另外一个叫借渣板？ 梗系唔同啦，天同地嚟噶嘛。 因为我有个感觉就系而家好多啲板咧系比较渣渣地嘅，尤其是嗰啲书柜咧，我哋而家讲嘅书柜咧，好快咧，可能我啲书又比较多重啦，好快变成咧挛咗落嚟，咁就。即系唔知点对付。 我哋点样睇咩为之系夹板，或者咩系叫做借渣板呢？你因为通常你都会劏开噶嘛，吓、啊，跟你睇嘅时候嘅话，佢侧边有啲咩嘅纹理，我哋会可以知道佢系木板，即系边类型嘅木板。 嗱，一般咧夹板，即系我如果计劏开咧，你就会见到一片片木材嘅。 嗯， 好啦，如果所谓嘅借渣板咧，或者有啲我哋所谓嘅高纤板、高压板啊，其他嗰啲板咧，佢系木碎，好多时系木碎， 真系好似借渣合埋咁样。 咁其实而家好少借渣板少咗，因为会升咗级，因为借渣板真系太差。咁而家咧会系木碎夹成 或者 系啦，或者用啲唔同嘅物料都系。 都是木嚟嘅， 但系佢哋嘅耐用程度或者变挛嘅机会系偏高嘅，可唔可以咁？ 你谂啦，一片片木夹埋同碎木碎夹埋，咁你觉得边个会近啲咧？系嘛？ 但系佢价钱系咪都争好远咧？ 咁梗系啦。 咁如果我摆啲轻嘢，系咪我都可以协商一下？我哋用翻啲借借渣板啊， 合成板、合成板。 好啦， 我可唔可以咁话咧？因为我因价就货啊嘛，喂，我真系装修费我顶唔顺啦，反正呢度都系摆啲。可能上架啊，小精品啊，咁唔紧要啦，咁可唔可以咁啊？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点样做呢？如果系衣柜，一定要用夹板做， 嗯、 因为点解呢？你谂下，一条挂衣通落咗去两点嘅啫，即系两个柜侧嘅啫， 又要挂好多大褛啊， 挂住几十件衫。 好啦，咁几十件衫咧，咪即系等于一个人仔卅磅嘅人仔， 三 百六十日。365日悬空吊喺度， 系啊系啊系， 系嘛？咁所以 形容有啲惊啲嘅就系， 所以 吊住个仔咯。 所以咧，用如果系做衣柜， 同意啊，同意， 就系要用夹板做啦。 同意。 但系如果喂，我把啲内衣裤啊嗰啲咧，即系嗰啲柜桶啊，嗰啲内衣裤咧，咁你真系用一啲 合成 板。 强爷嗰啲内衣裤好重噶。强嘢内衣裤系坚嘢嚟噶，系啊， 即系有钢珠， 系啊，有啲钢筋喺里面， 有钢筋泥水喺里面噶， 金金声 噶，强嘢啲底裤， 咁呢啲都系要用夹板啊。 明白，所以咧，你个衣柜会比较贵啲嘅。好啦，讲到你话即系木板嘅选择之外啦，咁啊，仲有嘅就系家私嗰个面咯，系嘛？你又想你讲系内料嘛？头先讲紧个面咧，个面有咩选择？ 面料咧主要分三大类嘅，第一样就系木皮啦， 嗯、 木皮即系话我哋讲嘅橡木啊、榉木啊，即系黑桃木等等啦。咁、木皮咧系我个人比较喜欢嘅，因为佢比较天然啲啦，感觉即系优雅啲啦。更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嗱衣柜家私一定有机会碰花，好啦，因为本身木皮有木眼啊，有纹理噶嘛，咁、如果你碰花咗汁油咧， 易啲。 如果一个即系高手嘅油漆师傅执油咧，执完咧你 系 揾唔翻嗰个花痕嘅。 我知道。 好啦， 我试过，因为 好啦。咁至于第二样咧就系手扫漆啦。咩叫手扫漆？即系都系做家私嘅一个物料嚟嘅。咁手扫漆咧就系比较富现代感啦，即系因为黑色啊、白色啊，咁呢啲系比较 modern 啲嘅 design 啦。咁亦都可以颜色有无数，红橙黄绿青蓝紫都得嘅。咁但系唔好处就系、是，好似讲白色先啦。你耐咗陽光曬，氧化佢會變黃，咁個耐用度一定唔夠木皮好嘅。 係 更加啦，如果撞花汁有咧，基本上我話俾你聽，點汁都有瑕疵噶啦。 黐膠板點睇啊？ 膠板 掹嗰啲，即係黐嗰啲。 嗱，膠板係第三種選擇。 哦， 好啦，膠板咧，我哋叫防火膠板啦。咁其實好好嘅，如果講耐用各方面係好好，隨時好過木皮。不过防火胶板呢、主要都是做在厨房和洗手间，因为正顾名思义防火啦，然后又污糟抹又 易啦， 容易清洁啦，同埋潮湿都会好啲。 哦， 咁不过如果个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比较白厌啦，但佢又想多啲色彩咧，咁佢间房咧可以用胶板，咁变咗又多色彩又襟啦。 明白。 我有嘢想问。 系啊， 关于衣柜嘅迷思，因为我真系试过咧，嗰条通咧挂钩嗰啲咧扑断咗， 因为太重咯， 是啊， 发觉明白真。 第二咧，我试过做一个衣柜咧五六尺寬， 我都话你内衣服好重噶啦，系咪先？ 衣柜 通都断埋，你谂通都断埋啫。 嗰五六尺嗰啲衣柜咧，跟住搬嘅时候咧，嗰啲师傅话咧。以后唔好做咁大个衣柜，因为佢话咧好容易散嘅。我想请教一下， 啲衫点样之散啊？啲衫 即系你譬如话六尺， 系 啊，系啊，系啊。佢话如果你做两个三尺嘅咧，其实咧就好过一个。 系咪啊？家居明， 我个人 阿强爷问，你记得啊？ 个人 你今日唔可以话佢唔啱。 系啊，你阿强爷问你醒定醒定咧？ 个人讲。强爷系讲得好好嘅， 不过系唔啱， 是 但系唔啱 系啦。 补充， 其实咧，嗱，即系我用我自己嘅， 你唔使口都震喎吓。我佢真系好惊，佢咬底啊！佢我 其实咧，点解有啲师傅话啊，你唔好一个六尺啦，两个三尺啦，因为嗰啲。佢唔系現場做啊嘛，佢、一個六尺櫃入唔到 lift 啊嘛， 唔、方便佢搬運。 話咩？ 但係咁啊，我又駁你啦。你而家喺現場做啫，我都會搬屋，我都要拎入 lift 嘅，即係我始終會面對入唔到 lift 呢個難題啊。 嗱，如果你係現場做家私，即係唔係買翻嚟嗰啲咧，你就唔好諗住 搬 走噶 啦。嗰啲 係因為你我哋叫入場啊嘛，即係真係標煙 嘅。我知，你嗰只係標煙，即係釘死咗喺牆嗰啲， 一條罅縫都唔會有啊嘛。 嗰啲係好嘅，冇錯。如果你諗住唔搬噶啦，我無論係買定咗，我以後特擺喺度噶啦，咁就 OK。 係啦，但如果你買現成翻嚟，你梗係要預你部 lift 嘅大細啊嘛。但係如果你係做嘅。其实因为你在现场做，你开夹板点开都得噶啦嘛。 同意，同意，同意。 好啦，不如我哋一跳跳咧，就系话即 係一啲比較大家平時會面對嘅嘢啦，就係、是、可能係瓷磚啊，又或者講緊嘅就係個地嘅選擇啦。因為有啲人成日都有講嘅就係木地板好，有啲人又話瓷磚好，究竟係咪各有各好，同埋我應該點樣揀咧？ 好啦，其實咧地板分三，即係選擇地下鋪地下嘅物料有三樣啦，瓷磚啦、木板同埋膠地 板， 主要係呢三樣。好啦，瓷磚咧，你問我咧，我係最中意嘅。咁、因為瓷磚第一選擇多啦，同埋如果用得瓷磚，我建議用米白色。咁、當你用米白色嘅時候咧，你成間屋咧會光猛咗啦， 大啲啦， 會唔會好殘眼㗎？即係如果陽光曬落去， 唔會㗎。我屋企就係。 同埋咧，我會建議係用瓦，即係瓦面嘅瓷磚，唔好用靈面瓷磚啦。好啦，咁清潔又會好簡單，即係哇，你有污糟，你攞個 一抹就得， 攞個刷刷又得，攞個鮑魚刷刷都得嘅。好啦，咁但係我哋講佢嘅叫做唔好處啦，咁啊會冷啲啦，即係你要著拖鞋行啦，係嘛？ 但熱天又涼喎，你要咁諗喎，係咪？因為春夏秋冬㗎嘛。 係啦，咁但做磚一定要記住我講，就係講揀一啲要有防滑性或者防線度。咁當做如果廳咧 ，R9 啊 ，R10、R9 都得噶啦。咁但如果洗手間咧，可以 R9、R10、R11。 對唔住，我唔識呢啲嘢噶。但我想問個 range 由 R 幾到 R 幾啊？ 其實一般咧，我哋成日用嘅係 R9 至 R12 啦。 即係有冇 R1、R2？ 係啊， 意思係有冇呢啲㗎？定 係 一嚟就已經係 R9 㗎啦咁樣。 R9 唔識啊嘛！ 我真係唔識。 係啊， 我睇下咪由 R1 到 R100。 最滑係。 最滑咪冇防滑性咯。 冇咯， 防滑性一嚟就 R9、R10。 R9 為最。最普遍啦，最普遍啦，我知 佢個防滑性係因為咩鞋啊？個面係咪？ 哦，唔係，其實佢做嗰陣 coating 好特別嘅。當地下有水嘅時候咧，你行過不就只唔會線，仲會啜住你只腳嘅。所以咁樣叫防滑性啦。咁但係如果屋企有啲即係 老人家， 即係好似強爺嗰啲年紀， 佢唔係老人家，千祈唔好講， 強爺個 年紀未係，但係 強爺個爸爸個爸爸嗰啲咁上下啦嚇，咁你就最好去到 R12或者11啦，因為佢哋個即係個神經敏感度 會 低，咁有時有啲簡易喺只腳都唔知咯。 明白，好啦，嗱，咁我講到嘅就係瓷磚啦，咁啊其實佢可能係膠板或者木地板，我哋都會。 其實木地板咧，我以前係非常酷愛嘅，我覺得木地板係好 classic 嘅，尤其是我哋以前啊用開叫有木地板啊，你一入到有木地板，你自然覺得哇豪宅啊，見到有木，但係而家係咪已經少咗人用有木地板啊？ 其實而家差唔多冇乜人用有木地板， 點解咧？ 係啊。因為而家 打咗立好靚嘅， 而家普遍啲地板係一塊塊好長好闊嘅嘛。咁嗰啲地板個好處咧就係佢入榫做嘅，同埋佢個裂痕會少啊嘛。好啦，咁但係地板咧要揀咧，你記住我講啦，就係、是、一定最普通我哋叫入榫咧，即、就、係、是、一個插落一個度啦。 一個粒嘅一個凸嘅， 係啦 係 啦， 舉埋去。 咁呢個個。冷縮熱漲嘅機會會大少少，少少，但係 掉起。 而家有啲新款咧叫火車卡扣法，一拍落又唔使落釘都得噶啦。咁嗰啲咧，基本上咧，你想個冷縮熱漲嘅機會都。 木地板你要揀嘅就係叫火車卡嘅扣法，係啦，呢一個喺冷縮熱漲方面嘅話咧就會好啲啦。 好啦，咁我會講一少少就係磚同地板有一個好重要嘅選擇性。要睇家庭成員啦，好啊，當做如果家庭成員有啲比較年長嘅朋友咧，我會建議用木地板。 點解咧？ 嗱，因為咧，如果我哋跌低，即係跌落個磚嗰度，我哋叫做傷害性叫100分先算啦。咁、地板嘅傷害性咧就60分咯。咁對於一啲比較年長嘅朋友咁。即係個傷害性就冇咁大啦。 明白。好啦，臨走之前一定要俾翻一啲小貼士我哋嘅。咁今日咧，除咗家居明會教我哋點樣去揀我哋嗰啲嘅裝修材料之外嘅話咧，喺清潔方面嘅話，你都有兩下散手。 係因為我成日屋企都係由我負責做啊嘛，所以唔識都變咗專業啦。 手咁粗。 好啦，嗱，咁其實咧，好多人咧成日都會點解我啲家私有個空啊？點解咧？其實好多時個問題就係你用咗一啲唔適合嘅 清 潔劑。咁而噴嗰時候咧，仲要好似殺曱甴咁 噴 噴， 你 係即係要 打散佢 咁噴。但係其實所有傢俬、瓷磚、地板都好咧，佢有 coating 嘅，用清水已經得㗎啦。 真係 係啊，慳又慳翻嗰啲清潔劑啦。 真㗎嘛？ 真绝对系啊！ 但我成日感觉上好似要加啲咩咩保啊嗰啲咁，就好似能够快啲。 有个控啊嘛，嗱唔系 嘅咩？ 其实好似讲砖啦，你如果真系有污渍啊，我你攞块绿色嘅百洁布省佢都得啊。 嗯， 唔使用清洁剂。 就系咁嘅意思啦。我系咪可以净系用呢一个清水，但系我用嗰、那个诶系啊少少嘅，可能系比较沙子。省下佢得唔得？ 唔系，你用绿色嘅百洁布啦， 百洁布已经得啦， 已经得噶啦， 吓、哦啊，即系以后有控嘅话，就根本唔需要再买埋嗰啲咩奇怪怪 嘅。唔使啊、哦，其实清水得噶啦， 清水就得噶啦。 你极其量你可以少少番碱都得， 嗯， 系因为番碱一般即系如果系。即係啲靚嘅番鹼係冇乜化學劑嘅，咁、你可以用番鹼， 都有啲清潔。 好、多一句啫，咁頭先你話咧，有長者用呢個木地板嘅傷害跌啊，冇咁傷啊嘛。咁樣冇長者咧，即係一般都係係啦，普通人。 99%都係用磚、啊， 即係而家個趨勢都係用翻曬磚嘅。而家 其實你打開啲西住嘅雜誌，你睇到噶啦、基本上八九成都係磚嚟嘅。 佢都唔係一個潮流咁簡單。 唔係因為磚佢裏邊已經可以有木紋磚啊、雲石磚啊，即係五花八門都有啊嘛。你想選擇嘅已經齊啊。 好，咁大家就選擇一下啦，根據自己屋企人嘅年紀啊、愛好啊等等啊。好，今日多謝曬家居名為我哋主持呢個環節啊。 冇錯。 好， 都提醒大家就係有任何家居嘅問題都可以在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留低你嘅问题，到下个礼拜嘅话咧，佢就会喺呢度答你噶啦。 Oh yeah. Oh. 多谢大家收听，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上任后首份的施政报告，他开场发言的时候说，香港正是处于世界百年未见的大变局，疫情肆虐，环球经济前景迅速转差，通胀高企，再加上加息潮和货币紧缩政策，贸易争端和地缘局势紧张，削弱环球经济增长动力，影响香港经济复苏的速度。不過李家超說，香港自身優勢強，在一國兩制下機遇處處，是跨國企業在亞洲設立業務的首選地，擁有中西文化匯萃的吸引力。李家超又說，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來港並發表重要講話，成為他的施政藍圖。他說香港正是處於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期，他會在未來5年帶領政府團隊團結各界，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會強化公務員管理，包括強化賞罰制度，推出行政長官表揚榜獎勵計劃，明年起定期公開表揚優秀並具示範作用的團隊或者人員，激勵公務員求進。李家超在立法會宣讀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他說會識別具潛質、表現出色的人員，加以培訓和提拔。如果有表現欠佳的人員，經督導和輔助之後仍然沒有改善，應該及時終止聘用。同時亦都會優化公務員紀律機制，按公平公正原則及早懲處違紀人員。他又說會強化公務員培訓，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團隊文化，加深公務員對一國兩制和當代中國的了解，拓闊他們的國際視野，亦都會增設全政府動員級別，預先制定各部門指定人員名單，隨時候命，以應對需要大量人手的重大事故，並定期演練，強化應變能力。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说，当前乌克兰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尽可能保障在乌中国公民的安全，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发布转移撤离指南。大使馆的官网发表消息表示，对于计划根据局势变化随时准备自行撤离的人员，除了做好汽车和燃料等准备之外，需要关注的是乌克兰周边第三国的入境和停留政策，并列出一系列具体指南，包括如果目前暂时没有离开乌克兰的打算，建议提前办理打算入境第三国的签证，以备不时之需。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又列出目前乌克兰周边部分国家对中国公民入境政策和赴华航班信息，并附上有关使馆的联络电话。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9,503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43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519万人染疫，接近28,9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243人，较前一日减少4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30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37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7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8.8，跌5.6；美团147.7，跌6.3；盈富基金17.35，跌1.8；阿里巴巴74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57.48，跌7.4；李宁54.1，跌2.5；药明生物47.4，跌3元；新东方在线34.6，升2.7；比亚迪股份201.6，跌3.4；南方恒生科技3.2零先八，系跌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9.17，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4，人民幣7.216，英磅對美元1.135，歐元對美元0.985，澳元對美元0.63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27,353点，升197点。港金報15,440元，跌70元。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650.11美元，賣出1,65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葵芳村啦，咁而家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上葵涌道天桥啦，就改行路面啊，因为上咗桥咧就系受葵芳村嘅意外影响，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游丽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封了慢线，影响到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游丽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咧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咧，而家就已经取消咗。咁啊，每小时咧就恢复翻10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1号码头机场、天水围天影路天池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对朝鲜的外交策略是怎样的呢？ 现在中朝人民已经赢得这场胜利了，我们应该履行庄严的承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留下一兵一卒，这个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做广播人 就是我的梦想。不过我又冇钱，又冇经验。 嘿，唔使灰心。有冇听过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啊？ 人人都可以广播，咁正。 冇错啊 ，CIBS 会全力协助社区人士，包括少数族裔朋友去参与广播。 哇，也冇得差落大气。 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 CIBS.RTHK.HK 或者打去23312334。下一位广播之声可能是你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10月20号同21号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秋冬进补咧就真系啊，成日都会讲紧嘅就话食蛇啊，系啦，呢一个时候嘅话咧，系咪真系三蛇肥咧？好啦，呢度再次欢迎嘅就系取神， 取神你好， 你好。 系啦，讲到话食咧蛇呢样嘢就好难讲啊，有啲人就中意，有啲人就唔中意。咁啊，但系其实我谂咧，蛇嘅话都系通身都系补啊，会唔会啊？ 冇错啊，喺我哋中医角度咧，蛇咧嗱，首先我哋。即系蛇系点样爬行类动物啊嘛，佢捐嚟捐去噶嘛，咁佢捐嚟捐去咧，呢个系佢嘅一个特质，咁就即系等同于我哋身体里边嘅血管啦、气管啦、神经啦。啊！呢啲通道，我哋都要需要去捐去通。 其實我哋全身都係唔同嘅通道嚟。 冇錯，所以咧，如果有啲人唔通嘅咧，咁就可以去食蛇啦。 哦，係啦， 譬如食古不化。 嗱，譬如話呢啲通經絡唔通暢，咁啊最常咧，我哋成日講啦，痛則不通，咁啊通則就不痛。所以有好多人咧，周身一啲筋骨關節肌肉痛啊，氣血行得唔順，或者老人家咧。佢真係會去食蛇，刻意去食蛇羹㗎喎。 但係取材我想問咧，我哋成日感覺上覺得嘅就係話食蛇羹或者係食蛇嘅話，係秋冬進補嘅時候先至會去。但係其實係咪一年四季都可以？如果聽你咁講， 嗱，實際上四季都可以食嘅。 哦， 係，不過即係話 夏天佢唔開啊，阿蛇王乜佢唔開、啊。 都唔係嘅，而家好多四季都開㗎啦。不過係 咩？ 係佢都會。 但唔知點解一定係會配埋臘味飯。 係啊， 糯米飯。 呢個 係 仲有蛇湯啊。 呢個係一個即係冬嗱，譬如話。好多人就会在秋冬季节就去食蛇，咁呢个就是因为第一啦，啲蛇咧就要冬眠，咁冬眠之前佢都要食多啲嘢，咁佢咪肥 咯， 系啦、 哦， 所以蛇佢强壮营养好啦，咁样咁喺嗰个时间捉咗，咁啊爱嚟即系作我哋佳肴，咁又加上咧，如果你食配合一啲腊味糯米饭咁一齐食咧， 真唔知点解嘅，佢一定系趁呢样嘢，佢唔会买第啲嘢嘅， 咁啊呢个又系即系好味啦， 有原因嘅， 佢个原因就是一个商业立场嘅，即系因为配搭，其实就冇话一个原始嘅匹配嘅。咁但系佢嗰个糯米饭其实都系有暖胃啊、和中啊、补血啊。咁佢个因为佢营养性啊嘛。咁所以你又食蛇羹，又可以有行气血，有通经络，亦都可以有加强身体。咁你食个糯米饭配搭嘅时候，亦都即系大家都觉得好精彩嘛。 系啊，好补咯。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头先讲啦，如果蛇咧系捐嚟捐去，咁佢就可以有通经络作用。但系秋冬季节就因为佢肥美，咁所以佢营养价值就好。但系喺其他季节咧都可以食，但系相反，点解有啲人其他季节少食？ 就因為如果以講係蛇羹為例，蛇羹咧佢會有機會用咗一啲雞肉絲啊、瘦肉絲啊、 冬菇絲啊， 即係好多材料。咁但係佢熬咗一個羹嘅時候咧，佢個嗰個藥性咧，嗰碗羹咧個功能喺中醫角度咧就會帶温性。 係。 咁如果你喺冬寒嘅季節，食一種温陽嘅嘢，咁個令到個身體啲氣血暖啦。但係你夏天熱辣辣香港地嘅時候，有啲人咧佢燥底有火咁樣講嘅，咁佢再食一啲即係具温性一啲咧，佢驚佢容易會上火。咁你始終啊行出街三十幾度嘛，咁但係亦都調翻轉喎，有啲人喺夏天都要著冷衫噶嘛， 係啊，手腳冰冷 一樣有㗎。咁所以咧，佢一樣照食嘅， 即係因應你自己嘅體質。 冇錯，如果你嘅體質係虛寒，其實四季都食得。但係一般人因為任何體質嘅人去到秋冬季節，佢都會受寒。所以喺呢個階段食咧，大家都可以利用到佢而幫助有一個。補虛啊，有一個驅寒啊，有一個通經絡功效啊。 哦，卒之就明啦。水祥，我想問嘅就係話啦，好多時候咧，你去食呢個蛇羹嘅話，佢亦都會有啲嘢俾你嘅，有啲檸檬葉啊，或者係白菊花啊咁樣。咁嗰啲又係唔係？其實係 中和到定係咩咧？ 嗱，其實只不過係襯嘅啫。 係 即係其實冇用。 或者咁講，唔係有用嗱，因為你蛇羹佢要成羹，佢都要有種飲落口食落去嘅時候，有種黏稠口嘅現象。 係啊。 咁我哋都要想幫個消化系統幫助吸收得好啲，容易消化嘛。所以你菊花嗰個花瓣，佢亦都係清香嘅。而你嗰個檸檬葉嘅絲咧，咁亦都係可以激進帶動我哋嘅消化吸收功能提升。咁有啲人就會再加多少少胡椒粉，呢、這個又落啲醋，嗰、 啊、 個又落 哇落好多嘢㗎，仲有脆卜卜嗰啲咧。 冇錯啦，其實呢啲咧係增強嗰個口味口感，但係你話係咪具有一個治療價值嘅原因咧？佢就唔係嘅，佢係提升你嗰個脾胃嘅運化，加強你個吸收，就唔好食滯。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就會落得多啲咯咁樣。咁呢個就冇乜所謂嘅。咁但係頭先提到啦，一條蛇除咗應用喺蛇羹之外咧，我哋中醫仲會有機會用到佢蛇皮啊、蛇膽啊，係好多好多唔同部位。咁但係蛇羹就主要用蛇肉嘅部分，同埋用個蛇骨嘅地方去熬個湯底。咁但係如果喺醫療裏面咧，最簡單，我哋就會見到有一啲叫做蛇退。蛇退咧，即係個蛇皮，我哋知道蛇佢會有退皮。 係啊。 有陣時候我哋行山嘅咧，見到喺嗰啲公園啊，點解會有個龍有個衣咁樣退咗出嚟？咁啊，即係當然啦，行山就經常會見到蛇嘅。咁嗰個退皮就係我哋中藥愛嚟用嘅，叫做龍衣，有個咁樣嘅名嘅，係啦。但係喺個學名就叫做蛇退咯，係啦。龍衣就因為蛇啊係地下嘅龍咁嘅意思啊嘛。咁佢有咩用呢？佢係蛇退係蛇嘅退皮，佢可以對應返我哋人體嘅皮膚。咁所以如果我哋有啲皮膚敏感啊、痕癢啊，咁就用呢個龍衣呢就有驅風止痕功效。咁但係呢個呢就好少喺生活我嚟食用啦，通常都係醫療用嘅。咁亦都呢有陣時候我哋會聽到有蛇膽啦。 係啊， 蛇膽有好多時候 穿背沫。 係啦，蛇膽穿背係穿背沫穿背翼啊，以前都好多嘅。咁佢其實有都係驅風。因為蛇呢本身就係有一個動態嘅現象，所以佢呢都係有一個驅風功能。有驅風有化痰作用，咁啊川贝本身就止咳化痰啦。如果同埋呢一个蛇胆一齐咧，就可以提升咗化痰、驱风、止喉咙痕啊、咳啊呢啲现象。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会用个蛇胆咧，就用咗啲黄酒、啲蛇酒啦，用蛇浸嘅酒就沟嚟饮啦。其实咧佢个目的咧都系具有行气血嘅功效啫。不过咧亦都系嗰句啦，以前香港地嘅年代咧，我哋喺啲街市就会有啲蛇王喺度汤。蟒蛇啊，而家就相對少咗啦，你唔會周地咁樣一扎蛇。 係啊，跟住擠個膽俾你食就係 即場就係啦，即場一拉開就擠個膽邊個嚟咁樣。係 啊， 咁啊而家咧就即係冇啦，同埋咧有都唔建議啦，因為始終咧。 即係我哋成日都知道有陣時啲動物都好容易會帶有寄生蟲， 冇錯。 咁如果你生嘅嘢咧就好危險嘅， 係、但係會有人聽到嘅就係話咧，即係要補咧，就係食呢個蛇鞭啦，係咪真係有用咧？ 蛇鞭咧， 佢死蛇爛線喎。 佢通常咧，佢都係有一個浸酒用嘅。咁佢喺浸酒嘅過程就希望即係呢啲都係屬於動物裏邊嘅一個生殖器。咁佢總係帶有一邊就係帶。有一个壮阳的功效，咁系咪有用呢？系会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就呢个系其中你中意用食蛇嘅手段咯。嗱，所以凡亲你听到嘅鞭咧，佢喺中医作用咧都系补阳嘅。嗱，不论我哋生活见遇到嘅就牛鞭啦，以前啲车仔面会有牛鞭啦，系嘛，咁你又会用鹿鞭啦，又会用海狗鞭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具有一个补肾壮阳。對於嗱，又唔一定係用喺話個生殖機能嗰個表現提升，可能佢腰酸、尿頻、夜尿多，咁已經可以補腎，需要壯陽啦。咁而蛇鞭咧係其中一個即係材料啦。 唔係淨係男人先至需要食， 男女性都需要 嘅，都可以嘅， 因為嗱， 係 啊，壯陽嗱，特別調翻轉講，女性咧仲需要壯陽多過男性。 點解嘅？ 因為女性容易怕凍啊嘛，咁佢陽氣唔夠旺，咁佢咪要補陽咯。但係相反呢、這個係。男女嘅体育，如果嗱调翻转有个男性，佢咧就身体虚，咁啊真系夜尿多，跟住生殖机能个表现又差咗，咁啊呢个系反映出佢个肾阳唔够旺啊，咁所以佢就要补啦。咁但系中医讲究咧就系预防治疗为主噶嘛，即系唔系话一定等到哦一定要亏咗你先至去食蛇鞭啦咁样。冇事嘅时候你都应该要巩固。咁所以点解啲人会爱嚟将佢浸酒？就唔係話捉條蛇鞭嚟食咁樣咧，咁嘅原因就係話你係浸咗酒一程酒，咁你助膳飲用喺食飯嘅時候咧就斟少少，咁你平時就一路扶托住，每日都有啲咁多進入身體，等到身體咧一路穩固住嗰個充實嗰個器官。咁你个身体咪一路持续强壮，咁你就减低咗话去到要病嘅时候。如果你去病嘅时候或者虚嘅时候，你揸住成樽蛇鞭酒嚟饮，都唔代表你即刻可以产生到一个效果，因为呢个系生活平时应用嘅一个手段方法。 好啦，取材其实如果系嘅话，食蛇咧，似乎好少会讲嘅就小朋友咧。即小朋友嘅话又会即系建唔建议？ 嗱，我哋觉得咧细路仔同大人咧都可以食嘅，因为嗱，如果讲紧我哋出街去食碗蛇羹啫，咁细路仔其实又唔会话好特别好中意，只不过可能大人食开咧就俾啲细路仔食下啦。咁凡事小朋友都有尝试，蛇嘅肉咧本身都含有好高蛋白质嘅，亦都唔高脂肪。咁所以如果你係食蛇肉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亦都係健康嘅。咁我哋自己細路仔嘅時候咧，咁我老豆啊，佢哋去食蛇宴啊，佢總係帶埋我哋一齊去食，咁我哋照樣食嘅，就唔覺得有乜嘢對個身體又唔好。 但係蛇膽好似聽講話咩小兒驚風啊咁， 冇錯，呢啲會用嘅， 呢、這個會用， 因為佢係小兒驚風，佢有啲會係嚇親啊，咁佢要愛嚟有驅風有定驚作用，呢啲係有幫助。所以蛇應用喺小朋友。就冇一个禁忌嘅，只有即系话有啲人咧，佢见到蛇，佢就已经好紧张、好惊，即系唔系话佢见到生嘅，佢见到真系一条一个浸紧酒嗰程酒里边嗰条蛇，佢都系好担心啦。咁呢啲人咧就直情系唔饮得，或者唔食得呢一样嘢，咁亦都唔会话因为少咗呢样嘢唔得嘅。咁但系我哋就喺诊所睇症嘅时候咧，见到有啲病人就会埋嚟问。哇，老师，我可唔可以食蛇羹咧？咁样，我话点解会咁问咧？吓、佢话我食亲我啲筋骨咧，我就好啊。所以咧，我好中意食。咁我而家体质食唔食得咧？我话咁你食咗舒服啊，个人有呢个需要嘅。我话咩啊？你咪食碗蛇羹好过食碗药咯。我话因为你系有帮助得到嘛，又好食啊嘛，系嘛？呢、這个都系一个调养方法咯。 好啦，讲到蛇咧，头先我哋又讲到揾嚟食啦， 冇错。 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发觉嘅就系、是，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系生蛇啊，定系 嗱，即系点解会叫生蛇咧？系咪同真系条蛇有冇关咧？ 嗱，同头生肯定系同食咗蛇冇关先，即系唔会话因为 阿彩蛇， 我哋都叫做小學程度啦。 我哋驚誤會咗啫。嗱，其實咧喺身體上邊生蛇嘅意思咧，即係我哋會發現到身體皮膚上邊會有一群一群嘅水泡聚集，而形成咗一條好似帶狀。係環繞住身體，好似條皮帶、腰帶咁樣。咁喺西醫角度咧，就叫做帶狀疱疹。咁、由於佢個形態咧，就好似一條蛇咁嘅形狀，咁、所以就為之叫做生蛇啦咁、樣。咁由於生蛇嘅時候咧，通常一般病人都會覺得嗰個皮膚嘅地方佢會痕癢啦、會有火燒嘅現象啦，同埋會好痛啦。咁當然啦，就一開始好多病人咧都未發皮膚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就唔知道自己生蛇嘅，咁、佢以為自己整親啊，點解會痛啊咁樣，咁啊去睇醫生啦。咁一般如果醫生即係亦都睇唔出佢係生蛇嘅喎，咁樣嘅時候，可能就純粹俾啲即係可能西藥啊、止痛藥啊咁樣，咁、可能中醫啊當咗係鐵打損傷咁啊，同佢捽捽擦擦啊咁樣。但係咧一般。鐵打損傷咧，就你唔喐嗰啲受傷嘅位置咧，佢、通常都唔會自己喺度痛，冇錯。生蛇咧唔係嘅，你唔喐佢咧，佢都喺裏面戚下戚下咁樣痛噶，即係佢有火興辣咁嘅現象。咁、所以咧，我哋就用中醫嘅觀察啦嚇，咁、我哋咧就用乜嘢方法去醫蛇咧？咁、當然咧就我哋會食中藥啦。咁、但係有啲咧都係原始嘅一個民間方法。嗱、我哋喺生活里面遇到真系见到嘅蛇，咁我哋就好经常就会用到一啲叫做硫磺， 系啊， 就嚟驱蛇。 系、 以前啲人咧就会用啲硫磺粉咧，即系譬如话行军打仗嘅，咁佢咧就喺个丛林里面，佢就会攞啲硫磺粉咧就拍落去对 boot 出边啊，嗰啲鞋，咁样咧就爱嚟即系避免有蛇啦。如果我哋细路仔去做童军嘅时候咧，就喺个帐幕围边咧就 又系围咗 圈， 抌一啲硫磺粉。其实佢就想驱除呢一啲咁样嘅蛇虫鼠蚁。咁、如果喺医疗里边咧，就会用一种咧叫硫磺软膏。咁、佢就一样系用咗啲硫磺粉咧，就沟咗喺啲凡士林嗰度。咁、然之后就直接就搽喺嗰个皮肤起水泡嘅位置。呢一啲方法咧，我哋以前系医蛇系医好多， 即系当佢系真蛇咁样驱。 系啦，直情系搽上去。 个手段都几得。 有冇蛇胆？ 系啦，佢咧就可以有帮助，佢可以有。解毒啦，同埋收敛嗰个伤口啦、效果咧亦都系好理想。咁当然啦，硫磺咧佢本身都系带有一啲啲嘅毒性， 毒药嚟， 系啦系毒性，系啦，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话，即系我哋要戴手套啦，最好搽完药膏之后咧就要揾个纱布封住嗰个皮肤啦，就唔好俾佢揩到啦。咁啊搽完嗰只手一定要洗手，就唔好摸口面啊，摸个嘴啦。咁、但系当然啦，用呢一个方法喺搽个皮肤嗰个治疗咧。在那个功效我们一般呢三日五日呢好容易个皮肤表面就会收水啦结焦啦甩焦啦。咁、但是这个是外面呢你里面嘅当然都系要用食中药嘅方法就帮佢清嘅。你唔清呢你好难将佢快好。咁、当然啦有即系如果讲到生蛇呢有啲人呢就系因为即系抵抗力弱，免疫系统下降，佢先至会有嘅。所以咧，我哋都系需要咧，就系唔系净系话即系清热啊，或者去解毒啊，我哋都系要帮佢扶托翻个体质。 明白。 如果唔系咧，佢嗰个病就你系咁攻，系咁用药去解毒咧，佢都唔会好嘅，因为身体虚弱咗。 因为其实都几得意啊，嗬！即系我哋今日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就系蛇嘅嘢啦，系啦。 咁香港好多蛇嘅，周围都 系取蛇，大家都系取蛇，系 我哋呢度都有取蛇， 系啦。多谢多谢晒取蛇 ，thank you， 唔该晒，拜拜。 个钟十二点钟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就会有呢一个客家婆来了，同埋呢个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各项的选举为有志参政议政的爱国者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参选机会，政府亦都会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加入政府各委员会和公营机构。李家超说，他会巩固和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完善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加强和立法会议员的交流，增进政策制定过程的协作，共同提升管治能力，要做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将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改名为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要反映政府对推广宪法工作的重视和决心。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又表示，为准确落实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政府会进一步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包括推进基本法第23条立法准备工作，立法规管线上线下众筹活动，立法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完成处理虚假信息的顾问研究作政策考虑等。政府亦都将会在本立法年度提交区旗及区徽条例的修订草案，和国旗及国徽条例和国歌条例适度地保持一致。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或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海口以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6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4,0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9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8元，跌6.4；美团148.5元，跌5.5；盈富基金17.38元，跌1.8；阿里巴巴74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57.5元，跌7.2；李宁54.1，跌2.5；药明生物47.7，跌2.7；新东方在线34.95元，系升3.05元；比亚迪股份202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3.21元，系跌8.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9，瑞士法郎7.889，澳元4.963，加元5.714，新西兰元4.474，欧元7.7299。每百日元对港元5.2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5点，升149点。港金报15,4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9.28美元，卖出1,64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较早前咧，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葵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葵芳村一段咧就只系车多少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就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有工程封了慢线，现在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就比较挤塞，大网仔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琴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天水围天影路、天池路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系智商定系高度？ 170系重量定系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系咪真系焗炉用嚟预热嗰啲温度啊？预热真系未熟啦。系青春啊！ 智商150对170，即是天才遇上天才啦。 逢星期六下午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嘅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无论顺境定逆境，只要有信念，冇嘢系唔得噶。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独一。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35，港台电视30。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哎，找钱找钱啦， 客家婆 找钱啦， 找钱找钱找钱。 坑当月检热咧，降坑啊，妖嘢就仿法咧可以拎到梯次噶咧嘅，就有啊。系咩啊？杜柏冇轮胎哦，系咩啊？ 减个轮胎系杜柏 热汤啊！ 嗱 ，condo 咧，如果系平要咧，已经撕开啦。 咩撕开啦？ 我话我见到一个朋友，佢话佢已经撕咗啦。 哦，系啊，佢就话阿发发啦， 系啊，阿发发咯， 系 已经撕开嘅就讲法咧，而家减 咗 2寸， 好犀利啊！ 咁犀利嘅， 好犀利咩？ 2寸啊，系啊，好似佢话，系啊，系啊， 咁犀利。 睇翻喺我头，我头先立咗一立， 34变32啦，36变34咯， 2寸嘅。话有成讲紧1、2、3、4cm 噶 咯，系啊， 咁严重， 好夸张啊！ 银行都考啦，嗱，检验咧，如果数开一就同学咧都爱装嘅，等延迟嘅实验好唔好？ 好， 我就今日输咗呢个同学嘅话咧，就要做呢个人体嘅实验啦。 系啊，我补充翻先，上个礼拜咧，我咪话弹额头嘅， 弹额条嘛， 系啊， 未怕，我未谋阔而持间系咩？ 系啊，冇时间啊， 好似我保留保留保留， 一定会嘅， 一定会交放 心。 而轻人弄嘅冷而装。帮人听人弄啦，我话你做人系咁噶啦。 唔咩咩？野人龙喎，系地当野人龙噃，系喎。而灾路动事嘅，而影城海嘅，而谋灾啊，系地当野人龙嘅人。唔见妖冇所谓， 唔见妖冇所谓啊。 系啊，唔好嘥时间， 又所谓。 唔好嘥时间，唔系一阵间又话我剧咩松散，系啦，唔中意人龙俾人家降嘅吓。好啦，阿二奇人知道， 你唔中意我就中意啊。 呢两把真系关得开心。 我冇加把嘴啊，我冇扇 地。地当系地当。 我费事又话我一阵间泼火， 咪就系咯，一阵间又俾人闹埋，系咪？又话唔惊你啊咁样。而就喺两仪中买间嘢，咩蚀率火药啊？ 我唔系啊，应该有只鬼。我姐系咪食咗火药啊嘛？ 你早两日做乜嘢？你咪食咗火药啊？ 我冇食火药啊。 茅塞兜， 茅塞兜啊！ 佢只系想还击下咁啦，浪浪系咪啊？即系制造啲风风浪浪咁啦。 银龙都后，我见阿康儿精神翻啦。 精神 翻，我而家见你正常翻啦。银龙都后， 我以为你话精神添，咪 正常。 冇 正常，精神， 精神 系啦，精神就系精神， 精神啲精神 系啦，精神同埋精神。 客家婆因为星期三咧就 OK 嘅，佢啲电咧去到星期四先开始嘟嘟。 唔系嘅，我唔熟，我唔同意。有时佢无端端会冇电嘅。 哦，系 啊。 其实佢嗰啲 唔 系叫冇电 啊， 佢叫出神。 吓， 唔系入化，即系嗰啲叫做佢元神咧出咗去啊。 系 系啦，即系唔再喺个身体里边咁。 唔一齐喺课室里面嗰啲咧校外课程啲朋友系唔知嘅。 系， 即系有时咧佢会 定咗，又好似 off 咗个公仔咁样 ，off 咗公仔， 又冇咗两分钟啦。人生你话嘥晒几多两分钟咧？ 我哋倾偈嘅时候，佢又话啦，系咪？其实佢无时无刻都喺度捉紧呢啲咁嘅嘢。好，即刻嚟。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我哋嘅调味，俾我哋嘅味觉。 好， 系 啦， 即系豉油啊、生抽啊嗰啲。 唔系，就系我哋嘅味觉。 有一分钟， 酸甜 苦辣啦。 好啦，嗱咁其實個味道嘅話咧都有好多㗎，係 啊， 係啦，捱上滿坑嘅就中意食物嘅梅頭嘅同事， 甜 啊， 你中意食甜， 嗯， 攞名嘅人中意食 甜品咯， 早 知唔知啊，早知覺得甜品咯，係啊，我中意 食甜品嘅， 你知唔知佢中意食甜品啊？ 唔知， 我哋知唔知我？你知唔知我每一晚食完飯一定要啪一支大雪糕嘅大雪甜嘅， 唔知喎， 每晚 喎， 仲要係最肥嗰只喎， 每一晚， 幾乎每一晚，嗱我唔係每一晚都食最肥嗰啲。嗰只叫 cookie 神， 有脆即系啦，有朱古力脆皮，里边系全部肥淋淋嘅雪糕。但我唔系好食饭咁，因为 哦，你剩翻个 quota 嚟揾你食呢样。 我系食好少饭嘅，我系食好少饭。 明白明白。 同埋有运动 啊！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仲有啲咩甜嘢你中意食噶？即系蛋糕啊，糖水啊，嗰啲全部 糖水系全部 好食啊！ 蛋糕就反而麻麻地啦。 诶，唔中意食蛋糕。 我觉得 cream 嘅口感我唔系好中意。嗱，有啲人中意食 cream 嘅，你知边啲 cream 啦，软泥泥。 忌廉， 但我覺得個感覺會突突嘅入口，所以我麻麻地嘅。 嗱，因為平妖係靚嘢，傻啊！我有個朋友，我諗起嗰陣時佢好得意，唔係佢係買一包買一支嗰啲忌廉， 哦，擠落口， 你係會見到嘅就係你打開佢嗰個雪櫃嘅話咧，佢係有一支支嘅忌廉。我諗成日整蛋糕咩？佢唔係，跟住佢攞出嚟食。射落自己個口度咧，好似啲 mousse 咁喺度食啊！ 我覺得 係啊，我哋有嘥時間，我哋嚟啦，係。 佢又掘住你咧， 係又掘住我啦。好啦，咁我問你啦，阿東兒，你中意食物嘅？ 你未問佢啊？你問佢。 我見到咩 Monkey 啊？你中意食物嘅梅頭嘅同事？ 乜嘢味道都中意嘅。 哦。 係啊，即係我特別偏好，係咯。 你食唔食辣嘅？ 唔食辣。 咁你頭先話咩味道都中意？你係咪？ 即系甜酸苦， 我明，我明，我完全了解， 我心里边已经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 系， 啱先话，你估我唔讲啊？ 大家咁话啦， 有冇咩味都食鸡味辣唔辣？唔食噶。 你估我个心唔识讲啊？ 我唔系话你识唔识讲，而系你有时讲嘢咧，你好似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嘢咁嘅。 其实我系有少少。冇嘢啦，都 你講咗咪冇事咯，係 啊，大家知 我哋明嘅，係啊，都希望使 唔 使 幫你 喺 個心口貼住個牌啊？跟住唔記得邊個，我叫咩名睇下先啊？係我叫馬小強， 佢日日都唔同喎。 啊，我唔記得我一去 今日就巴閉哥，呢個有馬小強，咁啊有難怪佢搞錯嘅。我哋唔中意食辣啫，其他嘅嘢全部 都 中意食， 嚇辣唔係唔中意，係接受唔到，唔中意， 即係唔中意咯。接受唔到咪即係唔中， 唔係我又中意食咖喱嘅喎，好中意食 咖喱同辣有少分別嘅老細， 係 我咁蠢都識分，你冇理由唔識分啦，阿強爺。 唔好鬧交嘅，唔好鬧交，係啱嘅啱嘅。嗱，其實咧 辣同麻辣都唔同啊， 佢仲講喎， 唔係佢講得啱嘅，因為其實我都想就住呢一樣嘢喺我哋嘅課程裏面咧，其實都有分嘅。譬如可能你講 讲紧嘅就系麻辣啦、辛辣啦、斋嘅辣啦，同埋你讲紧嗰啲嘢系全部有层次上嘅唔同嘅。 知道米线铺睇下，佢直情辣都有好多种嘅。 冇错，有大辣、 四小 辣、 二小辣、三小辣，咩 嗰啲人哋推广嘅手法啫，笨蛋。 好嗱，咁我同你讲下咩叫做辛辣辣。 佢中意叫我笨蛋， 系由得佢啦。 佢中 咁系啊嘛，人哋咁推广，但系中意小辣、微辣 嘅底线，佢 强辣。 佢等咗呢一个位，其实已经等咗一个月噶啦，你由佢啦。佢咁都发泄唔到嘅话 我系笨蛋，我系笨蛋。 我谂佢会爆炸嘅。嗱，先要讲紧我就辛辣呢一样嘢咧，咁其实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你讲紧佢同麻辣咧系相似嘅。嗱，你有时你见到可能系嗰啲韩国嘅咩叫辛辣面系咪？咁其实佢系同麻辣有相似嘅，就系乜嘢咧？佢同普通嘅辣有唔同嘅，就系佢嘅气味系浓烈嘅。如果系辛辣嘅话，佢嘅气味系浓烈，再加埋 未入口闻到都好浓烈，系咪？ 冇错啦，系闯鼻嘅。咁呢啲叫做辛辣，同埋佢系刺激嘅。 麻辣系闻唔到噶。 唔係，我講緊就係麻辣啦。麻辣同辛辣即係等於，係、 哦、 啦，辛辣同埋麻辣就係等於咁樣。而麻辣同埋辛辣同埋普通嘅辣有咩分別呢、就係有呢一個分別啦。 我唯一接受到， 所以我有做功課。 近乎辣嘅咧就係 wasabi， 近乎辣。 wasabi 近乎辣。你唔覺得有時佢通鼻嗰一下， 通鼻啊！ 但係你唔覺得佢嗱，佢同辣唔同咧？辣係會萦繞不散嘅。 啊，佢冇 後勁。我試過咧食唔覺意咬咗一啲辣嘅辣椒咧，即係紫天椒咧。我系去洗手间搵水咧，系啡嗰条脷咧，啡咗好耐都好辛苦 是、 但系 wasabi 系一冲上去嗰下，真系两秒三秒流少少眼水搞掂。 咁又系，咁又系， 我接受 的。我同意你讲紧嘅就系有时候有啲辣咧，佢系会一下嘅啫，但系有啲咧佢系会有个后劲嘅，又或者佢哋食落去唔辣。之后先至辣，哇！嗰啲就真系搞唔掂。 所以我哋个同学应该叫 wasabi， 因为冇乜后劲，嘘一声就去。 冇错，佢就冲一冲，系啊，跟住佢就冇力。 我冇改名啊，我冇针对人啊。 我知道，我哋有咁多同学。好啦， 唔好意思， 闷 咗你咁 耐。就系、是、好啦，我哋要讲下啲味道咯，好唔好？我逐个逐个嚟学一学先啦。好，首先第一个就系咸啦，咸其实真系好紧要嘅。你有冇发觉就所有嘅味道，如果佢系佢个味道系来自咸味嘅， 嗯 嗯， 系咪？就除咗甜品之外， 同埋咧食物咧，如果冇咗咸味咧，系有阵时系唔能够凸显咗嗰种食物嘅本身嘅味道。 同意，同埋就算系 太多 又 冚 嘅，啱、甜品都系要加，你要想佢甜嘅话，你要加盐嘅， 系， 所以其实系好正嘅一样嘢。咸嘅客家话系试下，错， 咸， 错， 咸， 咸。 就咁咸啊 ？Exactly 系同广东话嘅系啦，咸就话 咁咸湿咧， 咸湿 哦，咸湿， 嗯，系啦，就系咸湿啦。好，第二咸嘅话，你觉得会对面嘅系乜嘢？即系咸就系甜啦，系咪？甜嘅客家话系 甜， 错， 甜， 错，系甜， 甜， 咸，甜， 甜， 好难嘅呢个咸甜。 甜， 嗯，有啲人会好中意食嗰啲味道嘅，就系咸得嚟，佢又甜甜地，甜甜地，佢又咸咸地。 但系老师啊，你觉唔觉得咸同甜摆埋咧，其实好怪嘅？例如咧，有啲餸咧叫做中式牛柳啦，咸嘅牛柳加甜嘅菠萝，即系类似嗰啲咁 啊。 或者加芒果 中意啊， 类似，你得唔得噶？咸加甜 得啊，我最中意食嗰粒菠萝添啊。 OK， 好，问下啫。 系好啦，咁啊咸甜之后嘅话咧，我哋有另外有一个就系酸啦。 酸 唔系你咧？ 酸。 啱酸 酸 系啦，咸甜酸。 不过而家仲计埋分，我估中咗。 又唔得，我哋系有个机制嘅，你唔好以为 呢个机制咪就冇机制咯。 嗯，好，第四啊吓，你又 你睇佢 个 眼神， 你又离开人生，我真系 觉 得你。 你睇佢个眼神， 你又离开人生啦。 但系我同学笑喎，笑到嘎嘎声喎， 笑得唔得啊？ 你而家喺度讲紧我话冇机制嗰样嘢系我，如果我俾翻佢，我就系冇机制啫。咁我而家系有啊嘛， 系啊， 我岂有此理啫？唔发烧你都当我系病猫真系。好啦，咁另外仲有啦，就系呢一个咧，我谂好多人都唔中意嘅。但系当你年冇错年纪大嘅时候，你会发觉 我 中 意噶， 系 啊， 因为咧有一个字代替叫金， 嗯， 苦。如果你当日你觉得唔系苦而系金咧，虽然两者可能。都是一樣的，但是你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是金。 嗯，那個是回金，是不是？好了，苦就是 苦， 苦， 苦， 苦， 苦， 苦，後苦， 苦， 在涼茶後苦，後難咽，就是說涼茶 很苦， 很難 飲， 真的很苦，以前的涼茶真的苦得很厲 害，真的苦得很厲害， 我喝完第一口會打個冷震， 我會嘔。 会呕啊！ 嗱，而家讲紧嗰啲中式嘅中药嘅凉茶， 冇有中药，你讲紧系唔系苦诶？唔系诶嗰啲凉茶， 我饮到噶。即系医生话、要唔要陈皮妹？我话唔使， 唔好嘥时间。好，下一个嘅就系辣啦，系咪好难受啊？辣啦，辣你唔中意嘅系点讲啊？ 辣， 叻系啊，即系辣， 辣 危唔中意食辣。 系啊，有心留意到老师头先讲，我就知咧。 重复一次嘅就系咸、 甜、 酸、 苦、辣。 第六个头先我有讲到嘅辣之外嘅话，仲有一种叫咩啊？辛辣系咪？咁呢个就系叫辛辣善 善 系啦。辛可以再配多一个字嘅就系辛苦，就系辛苦系嘛？ 辛 苦头先我哋咪咩嘅？咪学咗 嘅 啫， 唔同嘅， 唔同嘅系啦，个苦同埋辛苦，所以你又学多咗个字啦。另外啦，第七咯噃，嗱呢个未必系一个味道，但系嘅就系嗰种就系食嘢嘅嗰种感觉，就系啲嘢好油啊，好油， 油， 嗯， 好 油， 油。 大家都唔中意啊，都要食，可能食啲嘢比較會爽啲啊，或者會比較淡味啲啊咁樣。另外仲有一個啦，呢、這個又既係一個味道，亦都既係一種嘅就係、是、你要食海鮮嘅時候，成日都會食到覺得佢好 腥 腥。咁點講啊？ 腥 腥 好腥 腥 好腥。腥就是那些不喜欢的食海鲜的味道，但是海鲜最好味就是什么？它就是鲜，腥和鲜有不同的，鲜又是怎样呢？ 鲜 不是 鲜 鲜 鲜 鲜 会好像鲜和鲜 是啦，所以不要说错，如果你说那些海鲜很新鲜就是海鲜后鲜鲜，你或者海鲜很腥就是海鲜后腥， 好鲜腥但腥哦、 最 后咩 一 个什 么话？ 好新鲜但系腥，好鲜腥 哦， 但系腥。 呢一个系废话嚟噶，因为新鲜嘅海鲜系唔会腥嘅。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涩啦。 我废话咪得。 嗯，你讲废话梗系得啦，因为你系废噶嘛。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 我冇讲嘢啊。 系，我知道你冇，你不嬲你都唔讲嘢嘅。 佢又想淋火水啦。 系啊， 我唔讲嘢都系淋火水。 梗系啦。 咁你讲晒啦。 最后呢一个就系涩啦。 涩 有冇留意啊？其实我哋食嘢嗰阵，有时啲嘢好涩啊。 其实 涩 同 涩 苦有咩分别咧？ 唔同噶，涩嘅系 有咩系涩啊？有咩食物系涩？ 有时有啲嘢 坏咗啊，系咪啊？ 未熟嘅生果咪涩咯，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夹 夹， 嗯，夹 唔系夹咩？ 夹 夹， 你先嗰个唔执得噶，夹。 讲就出效啦， 吓又讲个出效， 唔 会， 我唔系话你， 咁仲有边个摇佢嗰啲人？ 好，我哋再嚟多次六个，好，第一个系 咸、 甜、 酸、苦、辣、鲜、摇、声、 鲜、 声、 一阵间翻嚟，我哋会有听 众 参加。蝴蝶刻般心碎感，冷眼带笑似派神。 嚟啦！ 系啦，客家婆来啊！铁杰拆音咧，咁嘅爱思坑有词嘅，一阵啷啷， 系啦， 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 输咗嗰个咧就会有机会要做呢一个人体实验噶啦。 好烦， 好烦。 佢自己唔知嘅，所以呢个我难得啊嘛，好难得，好难得。好，第一题冇晒时间。 嗱啊，就系我投一投呢位 先，嘥时间，投咩啊投？ 佢連續講佢自己個名字十次，你話嘥唔嘥氣啊？好啦，你咯噃， 係 食得乜？ 當邊個？ 當 霸邊個？ 鹹 錯， 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嘛！ 我未講完啊， 係 食得乜中乜風為人上人啊？富係啱嘅。 我懷疑你個題目唔係 形容男人好難完全忠誠啊，就話沒有不偷係 相。 不偷声的猫冇错啦。第三题，形容后生的靓仔，我哋叫做爸比哥。 鲜 鲜 肉， 鲜肉系啦，小鲜肉啊吓。第四题，俗语有云啊，食得乜鱼？爸比哥 咸 咸啦，呢、這个先至系咸啦。第六第五题啊吓，就是、所谓啊咩苦搵来自在食咧？ 善苦 善苦系啱嘅。好啦，跟住。呢一题就系形容人打扮得妖艳，系吧？边个？ 啦， 五四 啦， 三二 啦， 一冇人啱。重复， 妖 就系话系啦，妖妖艳嘅俗称系乜嘢？头粉面啊，系油头粉面嘅、 okay。 俗语话， 补一部分得唔得啊，老师？ 而家你系有一二三四四分，咁啊张张系有两分嘅， 四比二咯，即系 听住咯噃。仲有嘅就系话俗语话， 糖霜惊啦。甜甜酸甜， 我唔可以俾你啱晒。嗱， 咁 样 你写晒十个啦。 系听埋，俗语话你俾啲利益系你，就俾啲咩甜系啦。 甜 甜， 点解你 甜？ 唔系我系先噶。 好，第九题应用啦，呢、這个性嚟啊。 酸嘅 辣，错，性格人哋啊豪爽啊热情啊嘅女性咁，我哋叫做小乜嘢？系打边个？ 小。 咩招啊？小小咩招啊？ 叻 叻系啱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4: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提升香港金融服务的竞争力，包括全速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早前宣布支持的一系列互联互通安排。今年内提交条例草案，宽免双币股票市场庄家交易的股票买卖印花税，以优化人民币股票交易机制，尽快完成两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北向通的准备工作。政府亦都会研究优化债券通南向通，促进更多元化的点心债券行同交易，并继续同内地商讨更多互聯互通擴容方案。李家超又說會爭取短期內在南沙和前海等成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為持有香港保單的大灣區居民提供支援，亦都為大灣區保險市場互聯互通踏出重要一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届政府锐意推动文化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将领导由业界翘楚组成的文化委员会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完善产业生态圈建设。政府会持续提升文化基建，包括增加康文署旗下博物馆数目至19间，增加表演场地座位数目大约 50%， 亦都会鼓励私人发展项目加入文化艺术设施，例如剧院等，发挥市场力量，以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李家超又说，已经要求演艺学院重点研究为本地以至大湾区培育所需文化艺术人才，以及在北部都会区设立新校舍和增加非本地生比例。当局会开展不同文艺范畴的建习计划，资助演艺学院或者大学修读文艺课程的学生在艺团和西九文化区实习，同时增加资源扶植和培育有潜质的年轻艺团和艺术家。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施政报告，在创新科技方面，他提出今年内推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包括要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推进再工业化和加强基建设施等，亦都会设立工业专员，专责统筹和督导再工业化的策略工作，协助制造业利用创新科技升级转型。李家超说会设立100亿元产学研一家计划，由春年开始以配对形式资助不少于100支有潜质成为初创企业的大学研发团队，分两期完成项目，包括三年内将科研成果落地，随后两年将科研成果商品化。他又说当局会研究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第二个先进制造业中心，并资助设立更多的智能生产线，目标将智能生产线由目前大约30条在五年间增加四倍到超过130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积极推动智慧港口，通过建立港口社区系统，促进营运商和其他持份者信息互联互通，增强港口竞争力。他说会落实税务优惠，吸引更多高增值海运业机构来港落户。他会提升陆路口岸的基础建设，包括在跨境货运东进东出、西进西出的布局下，完善陆路口岸和清关安排，以及在规划重建沙头角口岸和发展港深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的时候，研究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安排。李家超又说，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将会和内地航空培训院校合作，去年上半年开始会派青年到两地的机场实习，首年提供大约300个名额。学院亦会继续和法国国立民用航空学院合办航空运输管理高等硕士课程，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就读。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5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4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9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8蚊，跌6.4；美团148.4，跌5.6；盈富基金17.33，17.37系跌1.9；阿里巴巴73.95跌2.05；恒生中国企业57.44跌7.8；李宁54蚊，跌2.6；药明生物47.65跌2.75；新东方在线34.9升3蚊；比亚迪股份201.8跌3.2。南方恒生科技3.20先8系跌9先。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9.26，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5，人民币7.218，英镑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0点，升143点。港金报15,4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8.17美元，卖出1,6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根熙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嘅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系佢担心个仔吴家俊喺屋企冇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系咁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喺屋企被监控嘅无底深渊。 大考

旁精啊，旁精，我哋今晚唔玩开心唱不完得唔得啊？日玩夜玩好闷啊！ 系咯系咯，旁精，我哋三个咁样玩嗱，晚晚一样冇变化，真系啊！可唔可以改玩其他嘢噶？ 哎呀，你嗰个声嘅咩？我哋生活咧可以抵日不见天日噶嘛，日日喺个海嗰度游嚟游去啊，系咪？我想话行下都唔得咧。 诶，你旁嚟噶嘛？你都冇脚点行啊？ 啊，不如咁啊，嗱，咁咧。我哋三个上个水面度玩，睇下岸上边咧有冇啲咩玩好唔好啊？ 好好啊！最多我咩你行啦，我最想去嗰个咩土瓜湾啊！听讲嗰度咧有个咩海心庙啊，我想去睇下。 哇！你好闷啫，你难得上岸嘅话咧，又去海心庙度玩啊！喂，哈丁啊，咁你点啊？ 哎呀，我都想去啊，不过咧，我惊我上岸耐得滞，唔够水会生虾咁跳弹弹下会死、啊。 唔怕，你最多咪变干虾， 冇可能啦、啊，咁细粒咪变虾米差唔多啦。 哎呀，唔好啊，作死你哋咩？哎呀，有冇边啲啊多水嘅地方咧？我去玩嗰度有水游咪冇事咯。 我知啊，我哋去 Waterloo Road 啊。嗰度啊，肯定有好多 water 噶。 哎呀，好啊，跟住去深水湾食埋海鲜。 食海鲜傻咗，食咩食懵你啊！真系唔好啊，唔想食你哋、啊。 喂，傻妹嚟嘅，冇人叫你啊，食啲咩蟹啊咁样同埋蚌噶嘛，系嘛？你可以食鱼啊，食个龙虾。 哇，食呢啲好贵噶，我唔舍得啊。 你哋放心啦，我蚌精啊，请得你哋玩三日嘅话咧，我包晒你哋 ，OK。 哇 呢对鳄鱼皮鞋真系靓啊！等我试下先，耶耶啱 size 嘛，要埋佢先。好，睇下仲有咩买。 哇，庞精你估唔到呢度咁多嘢买噶， 陪你买完鞋啊！我咧就想你陪我去买 CD 嘅。 买 CD， 哇！庞精你想听咩歌啊？ 哎，我想买 L 不 R 个碟啊！ 哦，我知道你想听佢嗰只新歌咩盼盼三年啊嘛！ 有 taste 啊！喂，唔系啊，我想听 L 不 R 同埋卢冠廷啊，关正杰嗰只胖的启示啊！ 吓、 啊， 佢哋唱你、啊，你唔嬲嘅咩？ 你识乜鬼啊？咦？你头先咧拣咗嗰对咩鳄鱼皮鞋系嘛？ 系啊系啊，哦系、啊，去咗边啊？ 系、 啊， 喂，啊喂，见到啦，嗰个人攞咗啊！ 喂，先生啊，唔好意思啊，系啊，唔好意思啊，你手上咧攞住嗰对鞋咧，我拣先噶。 啊，佢拣先噶。 你拣先，对鞋有冇写住我拣先生个字啊？ 喂，先生，啊、你咁野蛮噶？头先我哋试咗噶喎，跟住我去嗰边睇其他嘢，我哋放低一阵啫。嗱，唔信你可以问 sales 姐姐。 我唔使问 sales 姐姐，我净系信我自己个对眼，我对眼睇到对鞋摆住，我知用，我嘅抌住埋，有咩问题 ？Any question？ 我够试过啱咯，你唔信问下对鞋啊？仲有我留低嗰啲声嚟噶。 系啊， 我点解要问对鞋？你叫我问就问佢咩？嗱，一喺睇你知就知，打横行嘅鞋啦，八字脚着两对鞋，你点着先？首先， 我净系对钳着住对鞋，但系其他赤脚咁有咩问题啊？ 系啦，又冇规定只只脚都一定要着鞋啊？唔系对鞋，我哋啊，你唔好攞啊！ 你唔好讲嘢啊，小姐，我认得你。扁扁地，庞精，你系咪红磡街市嗰只花鞋？ 唔系啊，我唔系花鞋，我系高鞋啊，我好高噶。 高鞋你要高咩？矮啲得，何人叫高鞋？ 你咁样都得嘅，次高不同比高啊嘛，咪俾翻对鞋我哋啊，咪你冇麻烦啊，我话你听吓。 嗱，拧开手，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咩啊？ 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唔知。 吓？你唔知？ 我识你系老鼠，你俾翻对鞋我啦。喂，唔系嘅话咧，我用我个蚌壳夹你啊， 夹你啊，我惊你夹，即管放马过嚟啊。 喂，唐正嗱，你夹佢上身，我啊用对钳夹佢下身兼对脚趾啊，趁机攞翻对鞋你啦。 哎， 上马加高。 哎，唔好。我就弹唔到咁高嘅，系啊，我夹佢脚趾，你快啲爬上去，有冇用得钳钳佢？ 系你两个好烦，系等我送你归西。哎呀， 先生，唔好意思， 乜嘢啊？乜嘢事？ 呢度唔系街市，你唔可以攞只鞋同埋只 背壳 啊？嗯，啊系入嚟一。 不如我帮你掉佢。 哎，唔好掉，唔好掉。哎，我今晚蒸熟佢嚟食吓。 仲有啊？ 有咩咧？ 你日光日白着古着，会吓亲啲细路噶。你快啲扯打啦。 又黐你，你又知唔知我系边个？你够胆同我讲嘢？ 我识你系老鼠咩？我识你系老鼠，老鼠，老鼠啊！死人古装人，行啦，过主啦，又买嘢。 你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我咧就系阎罗王，要你三更时不许留人到天明嗰个阎罗王。你明明我要你死就死噶啦，你明明啊？ 真系食懵咗你得啦，知啦，阎生好惊啊，好 scary 啊！你死啊死死远少少啦，阎生系咪啊？罗王阎， 哎呀，激死我 ！Security， 我仲未试过俾人咁啊，系 呢度。呢度有个人啊，傻傻地啊，阻住做生意啊，送客。 哎呀，太冇面啦！最衰就胖精啦，蟹仔呢、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啊！我要捉翻你哋翻嚟，唔系走啊！海龙王，话你三日之内交只胖同埋蟹出嚟，如果唔系，咪话我唔俾面，到时玉皇大帝嚟到都冇情讲。 阿阎罗王，阎罗王，一场误会啫，啲小朋友不识抬举，你又何必同佢哋一般见识呢？ 你分明就纵容佢哋，唔尊重长辈，切，翻江倒海， 岂有此理？玩嘢，风调雨顺， 哎，冇晒啲落嘅，啊，有两度喎、啊，风起云涌，系搞到你天翻地覆。 喂，唔玩啦，唔玩啦，阿阎罗王，罗王爷，你想点？ 收翻啲狼先吓，我话晒都系阎罗王掌管人间生死，仲有佢哋生活海里边，点解上岸玩？仲有尖沙咀添，你谂下，广东道有只蚌同只蟹碌嚟碌去，吓亲嗰啲阿姐啊嘛，又系土地公公怪罪于我，我点同佢交代啊？ 土地公公，我同佢好熟噶，有计倾，我搞掂佢。喂，边个匿埋喺条柱后边装啊装啊？出嚟！ 海龙王你好， 你边个啊？我未见过你嘅。 回海龙王，我系寄居蟹啊。 寄居蟹，你把声咁熟嘅。 系咩？唔系啩？我都系翻车做嘢先啊。 做嘢？ 喂，负责 边个 department？ 我认得佢把声，佢就系嗰日喺商场同我争嗰对鳄鱼皮鞋嗰只胖啦。 诶，先生，你认错啦，我都未去过你头先生讲嘅嗰个地方嘅咩城。我仲有啊，我唔系胖嚟噶。我有剑噶，我有脚噶。 啊，冇错冇错，佢系寄居蟹，我认得你啦。出去做嘢先啦。 唔得，等我试下掹佢条钳出嚟先。 我系胖，我冇钳噶。 狐狸露出狐狸尾巴啦，你仍系胖啦咩？ 先生，你误会咗啦。我哋啱啱结婚住埋一齐，所以你系好适应到我哋嘅身份。我哋真系结 婚 寄居蟹嚟噶。 寄居蟹同胖结婚， 跨物种婚姻我哋。 哦，咁犀利。 系啊， 系 twin 嚟噶。 老王叶。而家海底世界变咗好多噶啦， 变乜嘢啊？过嚟听下点变噶啦！ 你坐住嗰嚿嘢咧，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藏肉啦， 错咯，佢原本系只海马嚟噶。 吓、啊，海马变咗藏肉咁大件事？ 系啊，你问阿姐啊，仲有啊， 仲有咩啊？ 海底爷爷唔识游水噶， 海底爷唔识游水系咩啊？咁会有咩鬼用啊？ 海底爷止咳噶嘛， 海底爷止咳嘅。啊！所以咪真系你个海龙王唔好做嘢，搞到而家藏喐变海马，海底爷我嚟止咳，真系搞到海底世界乱七八糟。 啊，老王爷，你又唔可以咁讲嘅，时代嘅巨轮一路向前碌下碌，你可以阻止个巨轮向前碌。 讲清楚啲啊！你 重复一次啊！你讲 时代巨轮咩啊？ 向前进，向前碌啊！你唔可以阻止个巨轮向前碌噶。 唉，你呢个巨轮真系管理不善，纵容你虾兵蟹将，我一定用玉皇大帝泼你一次。 阎罗王，你使唔使欺海产太甚啊？ 我唔明呢句说话，不过我都系嬲噶啦。 何必欺人太甚？而家系何必欺海产太甚？ 知啦，我话你三日之内交只蚌同蟹出嚟，如果唔系，咪怪我唔客气。 喂喂喂，有事坐低慢慢讲啊！ 我啲狼冲下你先。 海龙王，海龙王啊！喂，呢一个咧阎王系咪啊？今晚不讲你，我哋唔好理佢啦。 咪系咯， 佢翻转头。 喂，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呢条水底，唔识行，有冇潜艇可以怼翻我上去？ 哈哈，等阵， 王母娘娘 call 我开会，唔好意思，唔得闲，你自己谂掂去。 咁阿寄居蟹，你可唔可以？ 我冇问题，我送你一程啊。 唔得，我肚仔痛啊，我去个洗手间先 啦。唔好啊，你帮下。 喂，好嘢喎， 喂。 嗱，好讲啦。 我唔反转嚟个水晶，我唔送盐，岂有此理！我再嚟个。 好声啊！唔送啊！ 哇！真系太大浪啦，太大浪啦，点算啊？我唔识游水噶，我唔敢埋水添。哎呀，救命啦！今次阎罗王都会变死人啦！今次，喂，有冇人啦？有冇鱼啊？有冇龟啊？ 游水啊，游水！ 哎呀， 咦，有个古装人喺水里边再浮再沉嘅。喂，古装人，你有冇事啊？咦，唔见咗 ，Roger。海长，我系虾兵，你收唔收到啊 ，Roger？Roger，Roger， Roger, 收到咩事？ 你望下你六点半零七点个方向，有冇发现嗰个古装人啊？再浮再沉呢？ 哦，冇人喎，得条废柴喺度飘下飘下啫。 一条条嗰啲冇理由啊，一个个一只只噶，我明明见佢飘去你嗰边噶。啊，等我问下庞晶先。啊 ，Roger，Roger， 庞晶你收唔收到？庞晶，嘿，唔该，有冇人啊？ 喂，庞晶有冇回啊？ 哎呀，冇喎、啊！ 喂，终于有啲反应啊！庞晶 ，Roger， 哇！ 庞晶可能有危险喎、啊，快帮手 ！OK， 响警号，知故知 故。唉，多谢你哋，好彩啊！庞晶姑娘咧夹实我对脚，掹翻我埋嚟，唔系今次死紧噶。 唔好客气啦，救人一命啊，胜做咩啊？七级浮屠啊嘛！ 不过你头先夹住我嗰度好痛，你下次你睇准边度先夹啊嘛！ 我大力咗啲嘅，真系冇意思。 你夹住我度掹我埋嚟，我几痛啊！ 得唔得？你嗰度冇事啊！ 多谢你哋啊！ 其实咧，见到边个遇难嘅话，我哋都会救嘅。呢啲嘢咧系海龙王教我哋嘅。 我真系想同阿海生讲声唔好意思，为咗对鞋搞到咁，何必咧？你话系咪先？ 唔好咁讲啦，我哋都有唔啱嘅。嗱，我咁多只脚买一对鞋都冇用。 咪系咯。 好咯，大家冰释前嫌咯，唔好嘈啦，可以做翻好朋友就好咯。喂，过两日啊，王母娘娘寿宴啊，我哋一齐为佢准备一下咯，搞大佢。 好啊，咁啊，去尖沙咀买啲嘢啦，我嗰日见到有平嘢啊。 哎，好啊，去咯。 海龙王，咁边个睇住个水晶宫啊？ 诶，梗系留最细嗰个睇住啦。 哇，我咧就要保护阿阎罗王同埋阿海龙王，我啊跟住去啦。 我系虾兵蟹将，我好紧要，我要跟住去保护佢啊。 诶，唔紧要啦，一齐去啦，咁先高兴啊。 哎呀，咁就好啦，我挂住个牌，写住水晶宫有喜，休假两日，哎呀，咁咪得 好啊，放假两日。 有放下， 翻屋企啦喂， 收快啦， 喊更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佢都激， 哇， 现在就冇力。 哎呀 ，goodbye 啦， 就冇电， 张张 goodbye 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